青春不可一世，太多太多未知，青春应该更甜，不怕流血不止，青春只得一次，你知我知，现在就改写历史。青春不可荒废，再荒废无日益，使出我真本事，越挫越勇，用尽力向高空冲刺，咬住我中指。I'll show you. 大家好啊，听唔听到我把声咧？系啦，咁今日咧又系我独食嘅时间啦。讲下小姐，其实今日咧开麦咧就都系想主要播翻啦，之前即系上听翻上个礼拜节目啦，大家几位主持都有提过啦。我哋之前揾到阿 Ivan 帮手就揾到两位少女嚟做一个访问啊嘛。咁今日咧就主要咧其实就播翻嗰个访问啦，系啦，同埋之后可能讲两句咁样啦。系啦，咁事不宜迟啦，咁不如去咗访问先啦。咁个访问都有啲长嘅，系啦，咁我唔剪噶啦，一次过直落噶啦。系啦，好，咁阵间见啦。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系 7月4号， 7月4号啊，呢个录音系，咁好开心啦。今日Ivan 就帮我哋揾到两位女士过嚟，妙龄女士嚟呢个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都系 Talk Only 少听到嘅女声啦。咁就有 Sony 啊， 系啦， 同埋 Iris， 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先？稍稍， 我叫 Sony 啊， 我系 Iris。 系啦，咁咧Ivan 咧拎up呢个 interview 嘅时候咧，就话咧两位咧都系呢个艺展与希望， 艺展与希望， 所以 Add Faith Brings Hope 係啦係啦，咁呢個嘅成員咯，或者Ivan 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機構？ 好啊，好啊，多謝阿 Pat。咁上面咁上面先啦，就事先就我哋冇夾過㗎，唔係做妹嘅呢個。咁其實呢我哋嘅尋晚 Tony Live 呢都啱啱都有講起少少嘅，其實試完禮拜一個啱啱過咗禮拜一個呢，我哋就邀請咗阿 Venus 嚟啦，咁阿 Pat 就做得好啊，嗰日即係一個獨食處女作咁樣。咁訪問阿 Venus。咁阿 Venus 啦，同埋阿 Sonia 同埋阿 Iris 呢，都係我哋以前做一啲 charity 嘅工作嘅時候識落嘅一啲好朋友嚟嘅。咁試完我哋頭先講過啦，嗰個活動組織個名叫做 Art Fate Brings Hope。Art Fate 即係一啲展覽藝術上面嘅一啲展示展現啦。咁 Fate 嗰字就係法文字嚟嘅。咁我哋試完就1991年嗰陣時，咁我哋大家都係中學生嘅年代啦。咁我自己本身就因為響出面做啲義工服務，咁就知道呢有啲佢哋有啲活動呢，就響啲露天嘅地方就都會係搵啲學生做啲藝術品，就去到推廣一啲勞作呀、手工藝呀啲嘢。咁我當時就即係靈機一觸，咦，其實可唔可以將呢樣嘢，因為響戶外呢就日曬雨淋啦，咁不如試下放喺商場入面又得唔得呢？咁會唔會大家變咗嗰個環境會好啲，咁即係避免咗氣候影響，咁可能會做得更加好啲呢，咁樣，咁所以嘗試呢個方法啦。咁二來就係、是、嗰、那個年代呢就覺得中學生所做嘅嗰啲活動呢，即係都係我自己覺得可以做得，即係為社會服務做得多少少，即係會唔會有啲更加具體啲可以回饋到社會呢？咁所以就因為覺得嗰個籌款活動呢可以比較具體啲，可以令到市民又可以欣賞到啲藝術品，即係分享到啲唔同嘅藝術創作啊呢啲，咁就我哋可以籌到啲善款，可以幫到啲人咁樣，咁所以就嘗試呢個方法。咁嗰陣時我哋就通常都係拉，每年都會拉即係10多間學校啦。咁90年代嘅年代就啲學校覺得幾有新意啦，嗰年代，因為即係冇試過有間學校咁膽粗粗拉曬咁多間學校嘅。好多時嗰陣時大家會聽到啲男校女校啲，通常都係個別即係 pair 一兩間咁樣搞啲活動咁樣。咁就學界比較少啲呢啲咁即係拉咁多間學校。咁所以就嘗試啦，咁大家都覺得幾好玩㗎嘛，所以就走埋一齊做。咁個活動本身呢，就我哋都因為本身嗰時我哋就讀business 嘅，我哋嗰時預科嘅時候，所以嘗試用一啲 business model， 即係一個管理嘅模式，去到嘗試去點樣嗰度應用嗰啲所學嘅嘢擺嗰個組織度。咁所以我哋都會分開唔同嘅部門，咁譬如有啲部門負責製作嗰啲手工藝品啊，有啲部門負責去搵贊助商啊，有啲部門會負責去到設計嗰個場地，佈置嗰個場地啊，有啲部門會負責一啲對外宣傳啊、公關嘅工作咁樣。咁通常個活動呢就會由，譬如大家都知道中學生就一般嚟講9月開學啦，到第二年大概係講7月就放暑假。咁我哋就個諗法就係，因為平日大家都有自己功課啊、學業上其他 commitment， 咁就所以就會揀喺暑假正式去到舉行嗰個 camping 咁樣。咁所以我哋會通常每年9月開學之後就會邀請啲學校大家拉入咗一齊，咁開始去傾構思個活動，到第二年嘅一路籌備到去到7月八月嘅時候呢，就會向嗰啲商場就做呢啲咁樣嘅義賣呀，嗰個成嗰個一個 Arts 嘅Carnival， 一個嘉年華會形式咁樣嘅活動囉。咁希望即係大家向個開心又覺得係有價值可以參與到嘅情況之下去做活動。咁而向籌備期間，即係 before 7月8月呢，通常我哋就嘗試睇下視乎嗰年嘅嗰個服務嘅對象嗰個機構係咪可以，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嘅而家包裝得好好聽啦，叫 Arts Therapy 啦，一啲藝術治療啦。咁其實以前就簡單啲，可能即係去探訪嗰啲對象，跟住會同佢哋畫下畫啊，玩啲簡單嘅遊戲啊咁樣，透過啲同藝術有關嘅嘢，咁希望都可以令到啲參與嘅學生可以同嗰、那個服務對象、受惠對象可以直接接觸到囉。咁我哋基本上頭先講，因為由1991年做到去最後一年呢係2003年。都是用剛才所講的這個模式去到進行這個活動的。那我們服務的機構 个嘅机构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比较自私啲啦，当初因为我比较好，我就好鍾意小朋友嘅，所以当初创办呢都希望係服务小朋友有关嘅机构嘅对象，咁一般有啲贫穷或者係危疾嘅小朋友，咁基本上大家平时会接触过嘅一啲比较常听到嘅嗰啲机构呢，大家都会听过啦，譬如91年我哋第一年就係癌病儿童癌病基金，嗰陣時呢就仲係 under 緊中文大學嘅，因為嗰陣時個癌病嗰個部門都仲係 under 中大嗰邊。咁之後譬如話大家聽過啲苗圃啦，奧比斯啊，UNICEF 啊啲，即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啊，一啲本土啲嘅防止虐待兒童會啊，即係而家改名好似係叫做救助兒童會啊嗰啲咁樣。咁啊仲有啲跟得工作骨科啦，仲有就頭先講奧比斯即係眼科嗰啲啦，基本上即係種腎病啊嗰啲，好多唔同類型，即係都係玩住同服務小朋友嘅嗰啲機構啦。咁變咗有啲最開心就係譬如有啲可以我哋服務期間可以佢哋會邀請我哋啲學生可以去，譬如去個飛機醫院度，佢哋去睇下了解啲設備。有時或者可以去骨科醫院度去到探啲小朋友，了解一下究竟啲小朋友其實佢哋點樣患病期間佢哋嘅生活點樣過呢咁樣。咁所以就變咗我哋自己本身就好 enjoy， 即係響個過程入面俾啲學生即係親身去到即係全面啲去睇佢究竟做一個慈善一個義務工作係可以做到啲咩呢，可以幫到啲咩，幫到咩手咁樣囉。咁啊都講咁耐，睇下兩位參加者有冇啲咩嘢可以又分享一下啦，你哋而家睇返過咗咁多年之後啦，你覺得有啲乜嘢嘢同有啲咩得着啊，有啲乜嘢辛酸啊，可以投訴一下。 我係 Sonia 啦，咁我應該係第一屆參加嘅，咁我其實都唔係太記得當時發生咩事了。 做 边个 部 门？我做边个部门啊？我做好似画下画，我唔好记得啦。应该系啊，帮手做一啲 art related 嘅嘢，但系我真系唔记得咗我当时做啲咩啊！净系知道嗰阵时系好好玩咯，同埋识咗一班朋友，同埋系有啲唔同学校嘅人一齐咯。是我唔係太記得當時，但係那個回憶係好好嘅，因為我記得係當時即係好似記得好似參與咗好多嘢，佢喺個商場度擺咗 exhibition 啦，好似係咁樣，我唔係太記得。你呢？ 我係 Iris 啊，我應該係02或者03年嗰一屆嘅，我仲記得嗰個 topic 係叫水的希望。咁我負責嗰個 department 呢就應該係做 promotion 同埋 marketing， 就負責 design 一啲 product， 我哋自己 art fate 裏面嘅 product 去買嘅。咁當年好似係有 t-shirt 啦，有 file 啦，即係 folder,A4 folder， 咁跟住就係會搵啲同學，即係可能當中有啲畫畫好叻嘅，佢哋就會做一啲 design， 做一啲 sticker， 咁個 folder 係有啲咩公仔咁樣，咁然之後攞出去買。咁就另外仲記得好似每一間學校會有一個 booth， 咁跟住佢哋就做啲唔同嘅嘢去買囉，可能手鏈啊，或者有啲唔同嘅 art related 嘅嘢囉。咁跟住係啦，應該我都唔係好記得，因為都十幾年前，其實即係如果02年而家16年都成13年前嘅事囉，係囉。 我想問啲展品嗰啲都係學生自己做啊，定係即係都會有向外招攬咁樣㗎？ 其實全部都係學生自己親手做嘅。基本上我哋當時嘅做法，因為始終呢本身個機構，本身我哋組呢、這個組織呢，當初構思呢都係由中學生發起啦。咁其實基本上中學生本身自己一來自己本身已經冇乜太多錢嘅，咁本身喺學校嗰本身嗰、那個啊，頭先講係因為拉入咁多間校咧，其實我哋用嗰、那個單位用咩做製作單位咧，每間學校嘅美術社或者美術協會咁樣，咁啊千祈唔好誤會話，好似呢個係一個啲名校嘅小圈子活動，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咧就我哋當時其實都係即係任何一間學校，如果我哋聽到或者譬如本身佢哋已經有美術社、美術學會，係對於美術嗰方面學校都係支持推廣嘅話，我哋都會邀請佢哋去參與嘅。咁好啦，咁因為每個嗰啲學會咧，其實唔係好多錢嘅啫嘛，每即係自己本身每一年嗰啲營運嘅費用，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借助大家互相合作咁樣，咁就會變咗 可能初初呢就真係大家自己用學會嘅funding或者學生大家揞住荷包先。咁所以剛才我都提過下點解會我哋會有個叫 sponsorship 嘅部門幫手就去搵一啲機構，希望你可以贊助我哋喺唔同形式嘅，可能喺我哋長刊度登廣告啊，或者係喺嗰個活動入面純粹一個到時名借返佢啊，咁希望佢俾多一啲金錢上嘅支持我哋，咁我哋邊就可以用嗰啲嘅資金就去到 source 嗰啲嘅藝術品嘅材料，原材料啦，基本上係原材料啦，咁所以佢哋跟住之後就去到真係親手一手一腳自己去做嗰啲藝術品出嚟，咁有啲過咗一定時間啦，幾年之後，咁可能有啲哥哥姐姐大家都畢咗業嗰啲，咁佢哋會繼續從事藝術方面嘅創作或者工作，咁變咗佢哋亦都會參與，佢哋覺得想自己做幾件 artworks art pieces， 咁又可以攞去 contribute 喺個會場度賣呀，咁亦都會有，咁同埋我哋亦都嘗試啦，即係某一啲藝術嘅創作呢，其實希望啲市民到時睇到個攤位嘅時候，佢會俾佢自己去參與，直頭自己落手落腳去做，做完嗰件產品自己去到攞走咧，咁佢會覺得嗰個感受會更加意義大啲，即係佢會明白。sorry 啊，咁佢會明白即係原來藝術係真係可以幫到人嘅，因為以前嗰個年代咧，大部分嘅主流價值都係覺得，畫畫。畫畫嗰啲呢即係邊度搵到食㗎，個年代即係個年代藝術設計都係比較開始有人重視設計，即係講90年代畫畫就覺得即係喺大學度讀美術嗰啲都係挺乞食啦，出嚟咁樣教書成日，即係個社會價值觀係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喺呢樣嘢度俾大家多個即係參考啦，即係其實嗰樣嘢係就算唔係真係當話搵飯食，但係其實嗰樣嘢係實質上係可以向你生活上面一部分係幫到人咁樣，係 一個好有意義嘅組織啊。咁頭先就講過呢個係一個中學時期嘅 project 啦，咁兩位嘉賓係咪中學之後就已經去咗，定係中學期間已經去咗外國讀書就 quit 咗呢個 project 咁樣？喂 Sonia 先啦，你係幾時 呢個 project 啊？我 係幾時去外國開始讀書？ 我中會考之後就去咗英國讀書嘅，我係咁應該都唔關 quit 唔 quit 即係我嘅意思就係因為即係去咗外國啦，咁就冇繼續喺呢個 project 入面啦，即係 係我應該冇之後我冇再參與過，好似我返咗嚟之後好似咪又係參加過一次呢，我都唔係太記得。 通常呢就都幾慶幸呢，我哋個活動呢，因為參與過嘅嗰個年代呢，大家參與過嘅呢都會覺得即係好愛上咗個活動，因為個活動嘅模式好特別。其中一樣特別嘅原因呢，就係因為剛才講過我哋開會呢橫跨咗由開學九月份大家返學啦，或者去到十月大家認識曬坐埋一齊去見面開會介紹，到第二年嘅七月八月先正式嘅商場度搞。咁之間每一個月我哋基本上每一個月都會有一次嘅定期嘅開會嘅會面。咁除咗大會之外，仲有啲可能啲細會，剛才講個別嗰啲部門，佢哋會自己會約埋一齊商量啲嘢點樣做啊，點樣跟進。咁大家見面機會多咗啦，溝通啊，個感情會有友誼喺度啦。二來就係因為我哋喺個商場入面呢，佢擺嗰啲藝術品呢，基本上大家如果有理解過，譬如有啲活動呢，你好難話呢，今日我去借用呢個場地，租用呢個場地，就今日朝先嚟 set up， 其實好難嘅。通常都為之前嗰晚你就已經要搬定曬所有架撐啊，啲布景嗰啲擺曬 set up。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就會之前嗰晚嘅可能黃昏時間呢，就會將你搬曬會場度 set up 咁樣。咁啲學生呢最 enjoy 呢，嗰年代的學生呢好少有冇乜機會出夜街㗎嘛。咁又加上呢唐如黃之咁講話，喂同爸爸媽媽講我哋做慈善活動咁樣，即係好健康咁樣。咁變咗佢哋就可以專登就留喺個商場度幫手去 set up 啦啲嘢啦。咁而且加上又你知道商場本身呢個 secure 呢就基本上係看啲鋪頭㗎嘛，你呢啲一來已經半賣半送借俾你用咁樣，你都冇望我幫你睇貨啦。咁所以變咗呢就會係啲學生自己就會有啲就好自願性地就留低喺個會場度，即係 sell 曬台，就將佢哋啲預先做嘅藝術品擺喺台底呀，或者佈置好張台好靚咁樣。咁佢有啲就加上啲可能仲想趕工，我想再做多幾件，希望聽日可以有更加多嘅藝術品可以賣俾啲市民，又可以再籌到更加多嘅錢。咁所以有啲學生呢就 就自发性嚟有个特色，就係佢哋有部分係好熱血嗰啲啦，即係嗰个年代未有熱血呢个字眼啦，但係而家可以咁形容啦。咁好熱血嗰啲佢哋就会留低度过夜做通宵，或者做到好夜，即係都唔捨得走，赖死唔走呢，即係要我哋赶咁滞咁样，有啲会咁啦，其他啲都正常都边咗走嘅。咁我哋通常都会系留返几个男仔喺度帮手，就睇喺咩睇睇啦。其实就唔会讲真，又唔会话觉得嗰啲系好昂贵、好值钱嘅嘢，又唔会嚟偷，只不过就惊阵时。有啲地方就會有啲夜晚都會有啲後生仔出出入入，佢哋可能會喺度興奮得滯、醉弱得滯、過度活躍嗰啲，就會走埋嚟搞下呢啲嘢咁樣，就驚嗰啲俾人哋搞亂咗啲嘢，咁所以就可能我哋自己會睇翻咯。咁所以啲學生就好 enjoy 嗰個會場氣氛，同埋到到好第二日啦。咁通常我哋第二日咧，第一日即係成個 camping 嘅 day one 咧，我哋都會有個簡單而隆重嘅開幕儀式咁樣啦。咁啊邀請下啲嘉賓啊，咁又邀請埋個我哋服務嗰個受惠機構會嚟分享一啲介紹一下佢哋嗰個機構嗰、那個服務宗旨啊啲嘢。咁所以變咗啲學生都好當好似因為我哋基本上由日頭，譬如個商場開一般兩個十一点钟到开始啦，到你夜晚譬如七八点咁样完咁样，咁所以系好长嘅时间，咁又翻翻去啦。啲学生好少可有机会话俾阿妈阿爸知啦，出街出咁耐咁啊。咁我哋好中意就留喺个摊位，即使我哋系分配咗，譬如早午晚间，大家轮住休息咧，即系你可能帮一半昼嘅时间咯。咁但系有啲都可能都会中意留低喺度，即系喺度帮啲同学仔手喺度参与。咁样咧，有啲。佢哋會覺得好 enjoy 嗰、那個，即係好似即使譬如今年完咗，譬如你喺中四嘅時候或者中六嘅時候參與咗啦，咁出年就要參加剛開始啦，咁你專心俾心機讀書啦。咁但係通常剛開始去到六七月已經完啦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就可以喺暑假一定可以嚟到就去參與嗰件事，即係變咗可以見翻啲啊師弟師妹啊。一班老朋友咁樣，大家可以當聚舊咁樣，咁所以變咗佢哋都好 enjoy 咁啊。阿 Sonny 都係即係佢都會覺得即係好雖然可能做嘅時候唔係好知咩事，但係做完過後之後覺得好 enjoy 嗰件小回味。咁佢哋都會譬如讀緊書嘅時候放暑假，或者係讀完書返嚟呀，知道我哋嗰段時間邊度會搞呀，咁佢哋都會去到親身會去個場度去碰下，睇下搵返朋友或者專登約埋一齊大家去見面咁樣，又順便去到create 下，睇下啲後輩啲學師弟師妹啲做得好唔好啊，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改善啊，咁样啦，即係啲又会有啲咁嘅情况喺度囉。 咁听起上嚟其实呢个活动都做咗全程系做得几好㗎喎、 都托赖啦，我哋其实总共咁多年嚟都筹咗270-280万到啦嘅我哋最高峰期嗰年，其实都同嗰个社会嗰个经济呢都有啲关系，有时都会系我记得最筹得最多钱嗰年就系97年，97年就啱啱即系嗰年因为我哋暑假仲未冧市啦嗰时咁个个都即系成个社会风气好似好，大家好富裕啦，觉得大家都咁应该都唔即系会疏爽啲支持下啦，各样嘢都嗰年我哋都筹咗70万。咁 roughly 呢，其实我哋后面问返啲朋友，譬如一啲办卖期筹款嗰啲呢，譬如卖期筹款通常是一日过㗎嘛， one off 咁样。咁如果全香港计一日卖期筹款呢，一般嚟讲个机构都系筹70万到。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当然啦，我哋动员嘅人数冇佢哋咁多，咁但我哋都即係讲横跨成个暑假，可能搞最少都搞四日或者可能六日咁样。咁但係对于啲學生嚟講呢，佢哋自己會即係覺得好嗰、那個有一個歸屬感嘅認同感會好強，即係冇諗過喺一個組織入面其中一個分子參與，我哋可以做多件事，係可以即係相對地可以有個客觀嘅量化，知道原來都可以做到個出嚟嘅成績都唔錯喎咁樣。咁當然啦，之後因為始終中學嘅制度開始改變啦，開始校方都會對於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啊，同埋管理財政上面都會嚴謹咗，咁都唔係太想話學生呢參與喺啲太多牽涉太多金錢嘅活動度，咁所以呢個係其實個教育制度會深刻影響咗嗰件事啦。咁亦都佢哋計分啊，校外課程嗰啲即係校外活動嗰啲計分嗰啲，又會即係會有啲學生而家會試佢啲諗㗎嘛，我哋嘩搞足咁多個月先至搞咗咁多嘢，我又係計咁多分㗎嘛，個課活動嗰個分數都係咁剔。我參與其他活動唔使咁辛苦，唔使咁多 commitment 嘅時間，但係我都一樣可以剔，都係攞足全分。咁啊變咗即係 后来就变咗啲学生嗰、那个真係会有呢个热诚想去参与想去搞呢啲活动嘅人就少咗囉。因为我哋除咗头嗰几年冇諗过会真係啲学生主动会去即係话好觉得哥哥姐姐呢样嘢好值得做好好玩我哋想继续自己搞落去你俾我哋搞落去啦。咁所以就一路俾佢哋继续搞落去。通常係以学生佢哋会自己主动会提出即係话想接手接庄去搞落去咁我哋就会俾佢一路搞落去。咁我哋啲即哥哥姐姐都係间中佢哋开会返去参与下俾下意见咁样当大家有 reunion 咁样。咁但係后来去到已经开始即係由一代交俾下一屆時候問下一屆啲師弟師妹佢哋都已經冇人出聲啦都咁所以冇位搞啦咁就係啦。咁所以我哋最對上一次呢再搞返一次一個簡單 reunion 就係2008年嗰年啦四川地震。咁我哋都想大家一班人覺得即係一班都已經因為03年最後一屆啦嘛咁而且係中學生嘛咁08年基本上呢差唔多我哋所有都係已經畢曬業或者讀緊大學㗎啦已經係咁亦都有多出嚟做事好多年啦啲咁所以就話會唔會我哋可以做返啲嘢呢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始終我哋已經本身我哋組織已經係獨立即係under 社團註冊處註冊咗嘅獨立組織咁所以同學校校方嗰邊呢嗰、那個接觸呢少咗咁變咗可能好難冒然話同返學校嗰邊講返會唔會去搞呢個活動呢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明白動員嘅能力少咗咁只可以靠大家所有在職嘅人或者讀緊大學嘅人去幫手咁可以點做呢咁相對地邊個規模就唔會咁複雜囉我哋就諗反而係做一個藝術嘅一個展覽純粹一個展覽喺一個場地做一個展覽用唔同媒體嘅藝術品希望透過用藝術角度去表達我哋對呢件事嘅個關注嗰、那個關懷咁即係令到多啲人去了解件事咁嗰年我哋嘅活動個 topic 就係叫做家咁因為即係四川嘅人佢哋失去咗佢哋嘅家啦咁我哋只宏觀啲睇就係嗰笪土地即係中國一部分咁我哋都係我哋一個家啦咁希望呢度係我哋嘅家人啦咁希望表達對佢嘅關心咁我哋所以就純粹係做咗一個 One Off 展覽咁嗰時都幾好嘅即係喺銅鑼灣個 Delay Low Mower 嗰度有個 exhibition 嘅地方俾我哋做一個展覽咁樣咁就有唔同類型嘅artworks 囉即係攝影啦 ,sculpture 啦啲 oil paintings 啦各種嘅 installation art 啦都有啲咁樣啦。咁之後可以 post 返之前嗰陣時我哋都有好似 Milk 有訪問過我哋啦咁大公報啊啲都有出返啲報紙。都多謝佢哋嘅下咁嗰個採訪嘅記者都成為咗朋友咁當然佢而家都轉咗行啦都下咁可以 post 返上去 Facebook 俾大家可以有個分享一下啦希望如果當年入面有一啲係當年嘅曾經參與過嘅可以大家相應返啦咁亦都其實希望而家個社會又好返啲啦而家後生一班開始關心咗社會啲嘢咁可能用第一種形式去到做呢啲活動啦因為我記得就算91年都好啦當初嗰時呢其實 Sonia 一位師姐啦好似係 Sandra 係咪 Sally 已經好前面其實當年佢已經問我一個問題佢話其實你哋做呢啲籌款活動有冇諗過籌俾政治團體咁嗰位同學者呢後尾好似係去咗 British Columbia 讀 Political Science 即係Political Science 咁所以其實係㗎就算用藝術都可以係籌款俾唔同機構啊籌款俾政治團體都得嘅呢個即係冇話唔得嘅呢個睇下而家後生嗰班佢哋可以諗到啲咩新思維咁樣 咁不如我哋返返嚟升學呢個主題啦咁頭先兩位都介紹過Sonia 介紹咗自己喺邊度讀書咁 Iris 呢 我是大學畢業的時候去了法國讀書那就是讀 language 和 arts 就是讀 arts 的那我就想問一下即是兩位留學的時候決定那Sonia 就是讀完應該是讀完 CE 就跳走了就為什麼會跳走就不再在這個香港體制下繼續讀下去呢 原因可能我都是考得麻麻地不過其實未考之前都 plan 咗有呢個機會我屋企 offer 咗呢個 option 俾我咁就我就覺得好機會走啦咁啦 始終香港嘅 A-level 都係變態 唔係當時就係啦屋企又俾咗 offer 我啦同埋我 end up 我嘅成績都係麻麻地嘅其實。咁終歸就係過咗去英國度讀 A level 㗎囉。咁 有冇過到去即刻好似 free 晒完全冇 嘅。free 晒呀。 好仔呀耶咁樣就大玩特玩咁樣。 玩其實真係冇乜點樣玩。我當時呢係入 boarding school 嘅。我係一啲比較傳統少少 formal 少少嘅 boarding school， 有啲類似好似 Harry Potter 嗰啲。 即係完全同遠世隔絕。 又唔係咁誇張，係咁傳統嗰種，但係都係好嚴嘅。即係譬如有條路叫 Headmaster Road， 咁你就淨係老師prefect 同埋校長先行得嘅，你正常啲普通學生唔行得嘅咁樣啦。 行咗會點啊？ 行咗可能會被人鬧囉。 都幾嚴喎真 係。係啊，即係我去讀 boarding school， 其實我已經係所謂有 privilege 嘅學生嚟嘅，因為我去到讀 A level， 即係我哋叫 sixth form 啦 ,sixth form 就係中六中七咁樣啦、,lower six 就叫 six, 即係中六啦 ,upper six 就係中七。咁喺英國嚟講呢，呢啲咁傳統嘅，即係佢哋都好有階級觀念㗎喺英國。咁、我哋已經叫做一啲有高，即係高級學生啦，叫高級嘅姐姐哥哥。咁就我哋有好特別嘅係我哋唔使著校服嘅。 嗯、 即正常英國是要有校服的嘛，連、我們連遮都有校服的，如果你學校擔一把遮呢，都要買學校出那一把遮才擔得的，你不可以立亂拿一把遮出來用的。 Okay. 那我們low six 和 upper six 的學生呢就不用穿校服的，那但是呢你就可以買，他會給你買一套 suit，要 suit 嘅著返去，咁一定係灰色或者藍色嘅 suit 囉、即係女仔嚟講就係一定係灰色或者藍色嘅 suit， 咁男仔就可以著啲 jacket， 咁可以有少少唔同顏色都得嘅，但佢會規定可能係棗紅色啊、墨綠色啊、深藍色啊呢啲咁樣，規定幾個顏色你先可以買嗰啲咁樣囉。咁叫做有少 privilege 㗎，去到已經。 使唔使著高踭鞋？ 高踭鞋就唔得嘅，但係佢要規定你一定要著 tights 啦，即係要著絲襪囉，唔可以唔著絲襪。即係但你可以著啲好薄好淺色嘅絲襪，但係你都一定係要著絲襪嘅，唔、可以唔著絲襪。夏天又唔會好熱嘅喺英國。咁但係都要一定要著絲襪，唔可以唔著絲襪。 Okay, 即係有啲自由，但係都其實好緊嘅。 即係佢有一個好嚴緊嘅呢個條款喺度規住你要做啲嘢，但係呢又俾少少鬆限你可以有少少 freedom 咁樣囉。 我想問係咪多數即係留學生喺高中都會係喺 boarding session， 定係其實有啲會出 去？都唔係㗎，我後來聽返就我發覺原來我好多朋友其實未必以 boarding school 嘅身份入去嘅，可能佢哋係 day student， 但係可能佢哋就會出去，可能住喺啲親戚屋企啊，咁以 day student 嘅身份去讀囉、 即係冇 compulsory 一定要留喺留學生就一定要留喺宿舍。 哦，留學生一定要留喺宿舍。哦，係啊，如果你係以 border， 即係你係做留學生嘅話，佢嗰間學校做留學生嘅話呢，咁你係一定要留喺宿舍㗎。仲要係呢成日都要簽到囉，譬如我們一定要早餐、午餐、晚餐都一定要去食啦，一定要去個飯堂到食，佢哋會喺嗰度會有點名嘅。 扮你去簽名 嘅。唔使簽名嘅。唔使簽名嘅先生會點你名。 嘩 即係我嗰日唔舒服即係都要死返去食飯咁樣啦。 除非你特登同housemaster 講你嗰日唔舒服，你唔可以去。 即 係 要攞病假紙先可以 skip 得。 即係又唔係話要攞病假紙，但係你要有 permission 你先至可以唔去囉。原因係點解呢？因為你都俾咗好高昂嘅學費去 boarding school 啦。咁佢哋就驚啲家長投訴，就唔俾嘢你食。我俾咗咁多錢你都唔俾我啲仔女食嘢。咁所以佢哋係一定會嗰度會點名。同埋呢唔單止一定要去飯堂，你一定要去攞碟嘢食， 會唔會可唔可以攞埋宵夜啊？ 就唔可以攞走，有啲人會攞蘋果蕉啊咁走囉，但你就我就未見過人攞成碟嘢走嘅。 因為你夜晚出唔到街嗰陣㗎嘛，係咪呀？所以 有冇門禁㗎？係 囉，唔准離開校園嘅。唔單止唔可以離開校園，你係唔可以離開間 house 嘅。 嘩，好嚴喎。 即係淨係聖誕節或者禮拜六日先放 假。咁當然啦，咁你每個 week 都會有譬如禮拜五晚會鬆少少，同埋禮拜六嘅下午時段，即係可能四點打後，同埋星期日都會有啲 freedom 嘅。但係否則其他嘅所有時間你都其實係好 strict， 你係唔可以犯規嘅囉。 即係唔可以 weekday 嘅時候放學就出去巴黎 冇嘢。冇得出去，我想出去 town 度買啲嘢都唔得嘅。除非 under permission， 即係你同先生申請咗我要有啲嘢一定要出去買。咁佢 permit 你就可以。我試過有兩個台灣同學啦，男仔嚟嘅。咁佢哋就星期六嘅時候，其實我哋星期六呢朝好似上午都要上堂㗎，跟住下午就會有啲sports activities 啊，或者其他recreational activities 啊咁樣啦。咁跟住你其實可以出去醒嘅。 嗯。 咁嗰兩個同學呢就出咗去我哋嗰時嗰個 boarding school 呢係喺一個小鎮度嘅，咁最近嗰個 town 呢就係 Birmingham， 咁佢哋呢就坐咗車出去 Birmingham 大約一個鐘頭巴士到啦，咁樣出咗去之後呢係咁夜晚十二點先返嚟啦，咁學校嘅人就打落咁樣搵佢哋，就搵唔到，唔知咩事呢要搵佢哋，就發覺唔見咗佢哋，咁就搵唔到佢返嚟嘅時候呢，佢哋終歸呢係俾人記咗 internal detention 㗎。 哇，即係完全唔可能，就係就算星期六日出去都唔可以話喺出面住一晚跟住再返去， 絕對唔可以住一晚，絕對唔可以住一晚， 係囉。 我哋會即刻返香港或者喺度玩囉。 因為佢當你嗰陣時仲係中學生，仲係即係即係細個囉，總之就係當你。 明白， 仲係要管要教。 其實我嘅時候已經係我係 low six upper six 已經係好多 freedom 㗎啦。即係我哋有自己間房啊，唔使十點鐘 light show。如果你係低班啲啦，就譬如喺中三四五咁樣啦，佢哋要住 dormitory， 咁即係大房啦，可能20人一間房咁樣啦，咁佢哋有 light show time 㗎囉，咁你要10點鐘就定 light show， 咁但係可能你又想溫書啊，又未想瞓住呢，佢哋就會要大被冚過頭，跟住用電筒照住本書咁樣溫書囉，要 都幾慘喎，係囉。 你講到呢個宿舍度呢，八卦問下，其實當時分男女呢係點樣設計佢哋啲殼嗰啲，譬如話一個大屋入面。 我哋完全分開 building 嘅。因為我哋間學校其實嗰個面積嚟講都好大下㗎。咁即係譬如 for example， 我嗰個 house 行去個飯堂可能都要七八分鐘行過去嘅。 咁男宿舍去女宿舍沿途有冇啲出啲 CCTV 啊？ 大約好似有四間 boarding house， 四間 boarding house 係啦，兩間男兩間女嘅 boarding house， 然之後仲有啲 day 嘅 house 㗎喎。我唔記得咗有幾個 house， 但係淨係 boarding 嘅 house 呢就有四間兩男兩女嘅。咁另外一間女嘅特別遠少少，但係我嗰間 boarding house 呢隔離就連住一間男嘅 house， 即係其實係joint 嘅 building 嚟嘅。咁即係其實隔離就係囉，其實都好近囉。即係隔離嗰間 boarding house 好近嘅。 有冇 但係唔俾入去嘅。 o、okay, k 即係你 俾入去係係 你可以你最多可以 入到嘅方法有啲人。 個rules 就係唔俾入去嘅。咁、 okay, 當然有啲人選入去啦、哦、當然有啲咁嘅 case 啦。 呢啲好 juicy 嘅呢啲。啲聽眾好鍾意知道呢啲。 咁我試過，不好意思，我試過行過入一個喺日間上堂，即係 即係有陣時要啲人要上堂，但係有陣時因為我哋都去到高班呢，有啲上堂嘅時間我未必有堂上㗎嘛。咁我試過嗰啲時間呢，就行過入一個 day house 入面，入過去一個 study 嘅啫，其實係跟住就變到俾嗰個 house master 見到我，跟住就 hot 住我出返嚟咁樣嘅，係我係淨係行入去個 study 度都唔得㗎喇， suppose 係 day house 嚟㗎咗呢個係。 day house 即係男男女女都得啦，係咪？ 我哋嗰個係boarding school 嚟嘅，咁除咗寄宿學生之外呢，仲有一啲day student 係即係唔喺嗰度住嘅 day student 嘅，咁佢哋呢都會有間 house 嘅，即係佢哋唔上堂嘅時候呢都有一個地方佢哋可以返返去，譬如做功課啊，或者開會啊，或者即係佢哋點名啊，會喺嗰度咁囉。 哦，即係變咗係將寄宿嘅同埋只係日間短留嘅學生都要分隔開。 係啦，所以都唔係太熟嘅。同埋呢佢哋嗰個格式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哋有自己嘅 house， 嗰度我哋就擺我哋自己嘢。咁我哋香港呢咪通常係喔、哦、你呢間課室係你嘅，呢張台係你嘅，咁你就每一次就返返去自己個課室度用返你自己張台咁。但係喺嗰度呢嗰啲課室係公家，即係有啲好似大學咁樣呢，咁你嗰個課室就係公家嘅，個個都去嗰度上堂呀、啊、咁樣，連嗰啲連啲書本呢佢都會派俾你嘅。咁即係佢喔今年你讀呢一科數學AMS， 咁就派呢本書俾你，咁可能有人都寫過少少嘢喺度啊咁樣囉。咁即係課室係公家，所以你冇咗自己一張台，咁你就要返返去你嗰、那個個 house 度啦 ，boarding house 或者 day house 入面，咁佢可能有張台 ，day student 可能有張台咁囉，咁 boarders 就會有間房或者有張床有張書台咁樣。 咁啊，通常啲嘢呢管得越嚴呢，就總會越有啲反叛㗎反彈㗎嘛。咁你嗰陣時有冇試過會即係見到有啲情況，就係有啲即係都係喺男嗰個 building 走返過去女嗰個 building， 或者女嗰個 building 走過去男嗰個 building 度呢，都有呢種逃脫呢個逃獄嘅方法。 我相信肯定有，但係我呢就 冇八到留意到。 我八唔到太多囉，但係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嘅。我都數過入去啲男宿舍嗰度，但係就即係喺走廊度同人傾偈，但係就冇退咗唔係好多次，但係都冇俾人發現到囉。 你係咪一間房入面都係有幾張床定係上下格？ 冇，佢哋冇碌架床嘅。 冇碌架床嘅。 咁我哋嗰啲 six former 就會有獨立房嘅。 係。 係呀 ,six former 會有獨立房嘅，但係。 隔音冇冇嘅。 厕所就唔系独立嘅，厕所都系都系系啊， 有独立房都好紧要。 系其实都几好啊，但 即系你头先话捞一方面要住 dormitory 啊，即系 dormitory 廿张床系排晒喺度，冇碌架床嘅， 冇碌架床， 我都几震撼，我廿张床喺度排喺度。 是啊，即真係好 dorm 嘅 feel 囉，呢啲係真正嘅 dorm。 明白。咁我想問你嗰個地方喔、哦、不過你住宿嘅話，嗰個地方嘅即係靜唔靜啊，係咪市區應該冇乜影響呢對你哋，係咪？ 係一個我嗰度呢係一個好細嘅 town 嚟嘅。咁同呢一個全英國第二大嘅城市 Birmingham 就大約相距一個鐘頭嘅巴士啦，我諗汽車可能半個鐘頭啦。咁但係一個好細嘅 town 啊，得一條 shopping street。 嗯。 咁嗰啲行人街嗰啲咁樣嚟嘅，冇車行嘅，應該好興咁樣。咁入面呢就你會見到有四家銀行啦，有個麥當勞啦，可能有間 HMV 啊。咁可能有個 Chinese takeaway 啊，即係好啲好 essential 嘅鋪頭之外就冇其他 啦。都冇啦。 係唔會，即係你會嚟嚟去都會見到嗰啲人㗎囉。我呢試過有一次呢，因為呢初去嘅時候呢，我係冇人同我講中文㗎。咁呢我就可能有啲思鄉又點啦，喺街道呢突然間見到有一個疑似中國人嘅女士。咁我就見到咦中國人喎、哦、未見過㗎。咁我就係上前同佢打招呼，啊 ,hello, 我又係香港嚟嘅咁。 咁咧同佢相识咗，咁佢又带咗我去佢原来附近有一个Chinese restaurant， 咁佢又带咗我去嗰度，咁请我食饭啊，咁样即系有少交流咁啦。即系当时系闷到好似见到中国人就要上前同你打招呼。 即系基本上啲铺头啲人都已经记熟晒，已经完全知道。 你嚟嚟去去，因为好细嘅镇嚟嘅，嚟嚟去去都见到嗰啲人咯。咁喺其实点讲咧？我嗰、那个我间学校里面当时咧，其实仲有同届里面有一个男仔嘅同学都系香港嚟嘅。咁另外仲有三个男仔同学是台湾来的，我都当他们是中国人。其他还有其他大约我想还有大约十个左右的其他的中国人是不同界的咯。所以我讲广东话的机会非常少，因为那个另外那个香港同学呢，他是男同学，我不能够去他我不能够立乱去他的 house 度 被物理阻隔了。 我唯一有机会见到他的呢，就是我们上唯一是上堂的时候，我都有些科跟他同一科的，才可以跟他讲到两句，就是没什么机会跟我讲东西基本上。我就好像其实呢是好事来的，因为头那年呢我的英文是进步了很多，因为没人跟我讲中文。 明白。咁Iris 呢？ Iris 喺边度留学㗎？ 我喺法国留学嘅，咁就我冇啊 Sonia 咁严囉，因为我自己揀学校自己揀地方去嘅。咁点解会揀法国呢？就係、是、因为我Form 7畢业嗰陣时候，我自己 backpack 去咗欧洲，咁唔知somehow法国係第二定第三个站嚟嘅。咁我去到第一个站就係去咗法国嘅阿维隆，法文係 Avion。咁嗰度因为我点解去嗰度，因为好多薰衣草，我自己鍾意薰衣草嘅。咁去到嗰度就好鍾意嗰個環境，因為佢啱啱有 Arts Festival， 咁就好多人喺度唱歌啊、賣藝啊，咁我就好鍾意。咁所以我返嚟香港就我第日畢業之後一定要去法國讀書咁樣。咁喺香港開始學法文，但點知就學極都唔係好進步，咁以為自己識又原來唔識咁樣。咁所以就不如趁未返開始真係踏入社會，咁就去法國讀書啦咁。咁somehow我就一揀揀咗法國南部。咁然之後呢，到簽完證嘅時候呢，原來知道即係歐洲好興有一個叫 au pair 嗰啲 scheme 嘅。咁就係一啲外國嘅女仔，咁可能或者男士啦，咁一啲類似 Lenny 咁樣，咁你就去到法國嗰個家庭裏面做一啲cultural exchange。咁佢就可能 provide 你食宿啊同埋其他嘢，咁你就教佢哋有個 language 嘅 exchange 咁樣。咁我咁啱呢就 full 領事館俾我個 website， 咁我就搵咗一個家庭就喺南部，又係好近我想去嗰笪地方，咁就同佢 contact 啦咁樣。咁去到之後呢，咁就一去到法國，咁然之後佢屋企原來住一個古堡嘅。 即係 佢喺法國南部係買咗個古堡啊，咁佢即係寫地址嘅時候呢，佢淨係話法國跟住乜乜古堡，跟住就postal code 咁就得㗎喇喎。 好嘢嗰件事。 係啊，咁然之後佢俾我間屋，咁俾我間房，咁佢話嗱你住呢度啦，你鍾意薰衣草咁樣。咁我一開窗前面就一片薰衣草嚟㗎，即係咁我嗰一刻嘩好好啊，好好啊，唔想走啦。咁然之後再加上呢，因為我係當地可能佢嗰個鎮裏面，即係嗰個南部嗰陣時十幾年前，可能係即係somehow係第一個華人啦咁樣。咁佢哋就即係啲鄰居，其他古堡嘅鄰居呢，因為佢有好多個古堡㗎嘛，其他古堡嘅鄰居呢就見到，就話有個中國人喎，有啲黃皮膚嚟，咁佢就好開心，每個 weekend 呢就過嚟玩啊，咁一齊睇足球啊，咁咁人家可能返完學之後呢，咁因為我唔識揸車，咁所以我去返即係出面嘅大學嘅話呢，就要揸車，咁就又冇，因為佢古堡嘛，咁所以佢冇冇交通工具，係啦，冇交通工具嘅，咁所以佢就請咗個 private tutor 俾我。咁就即係佢自己俾錢，即係佢俾錢我去讀嘅咁樣，咁佢就可能仲每個月禮拜俾返60蚊歐羅我幫佢湊小朋友啊咁樣。咁然之後就嗰陣時都進步得好快法文，因為佢太太呢即係請我嗰個家人，佢太太唔識講英文啊。咁所以我哋兩個就揸住本字典囉，大家鬥講，咁佢個女兒三歲，咁佢成日做老師教我講法文，咁所以嗰一個嗰半年間呢就進步得好快嘅，同埋就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法國人啦，咁佢又 weekend 又帶我周圍去玩。即係因為佢屋企有個泳池，咁可能下晝就啱啱夏天去，咁就 游水咯，日都喺度游水啊，跟住又去下可能再远少少去下尼斯啊、康城啊嗰啲地方。咁就玩咗我諗大概半年之后呢，我又觉得闷啦开始。因为对来对去都嗰班同埋我唔識揸车嘛，咁所以佢at the end 佢买张机票俾我过去巴黎。咁我就去巴黎读书，咁我巴黎读嗰间法文学校呢就係、是、嗰啲好 traditional 嘅，但係就係、是、即係其中歐洲一间最古老嘅大學，即係可能以前嗰啲哲學家都会读嘅，佢就叫索邦咁样。咁我就喺嗰度读 language。咁喺嗰度呢，咁我就开始知道原来法国人真係可以好差嘅。係啦係啦。 即係认识完呢个好客嘅法国人之后，返返市区就见返啲 是啊，即係佢哋又唔係，即係佢哋又唔係唔識講英，即係佢哋真係唔識講英文，所以你要同佢講英文，佢根本又唔會即係答唔到你。但佢其實佢就真係 cool 囉，即係尤其是巴黎人啦就比較 cool 嘅咁。不過我都好好彩，咁因為佢哋又有啲，我即係我之前都識落咗啲朋友喺巴黎，咁所以就都好好彩，咁我玩嗰班朋友都係巴黎人啦咁樣。咁就之後就好耐都係一樣，同 Sony 一樣，又係好耐都冇講過廣東話點算呢？咁我有一日就好記得，好記得就係呢，我嗰日就好唔高興，咁我就好耐冇講廣東話，咁又搵唔到人啦，咁我就諗住去唐人街買菜心食。咁呢因為冇得食呢啲菜㗎嘛，我可能英國會好啲我估係咪呀，即係會多少少啲 Chinese 嘅菜，咁我就去到巴黎，我就喺咪去唐人街就買菜心，咁我就咁啱呢就喺個電車站附近，咁諗緊買唔買菜心好，因為菜心嗰陣時係20蚊歐羅一斤，即係200幾蚊一斤。我一心買係好貴㗎，即係我買其他菜都冇咁貴咁樣，咁跟住企企下，咁有兩個人走埋嚟，兩個女士咁樣，你係咪香港人啊咁樣，我係香港人啊， 好興奮啊， 好感動啊，諗喺個電車站係，咁跟住佢話我哋都係香港嚟嘅，不過我哋喺度住嘅咁樣，即係巴黎人喺香港咁樣啦，唔係香港人喺巴黎，香港人咁係不如你嚟我嗰，不如我哋一齊去買啲嘢打邊爐，今晚嚟屋企食飯啦咁樣，打邊爐係啊，咁我好啊好啊，咁嗰晚就一齊去咗嗰、那個即係嗰兩個女士其中一個人嘅屋企度食飯，咁之後嗰兩個人咧都好好啊，其中一個咧佢係唔知法國而家係做緊。法國文態協會嗰啲聯絡人啊咁樣，咁總之有啲留學生喺法國有啲咩問題都可以即刻揾佢嘅，咁佢而家做到係，咁我嗰陣時就佢成日都有香港人在巴黎嘅聚會，咁就多啲識咗啲巴黎人咁樣囉，即係喺嗰邊讀書嘅人囉，咁然之後好 free 嘅我哋上堂，咁即係譬如我係上 language 同埋 arts 嘅，咁所以呢就可能早上兩個鐘至三個鐘呢就係 pure language， 咁跟住剩返落嚟嗰下午兩個鐘呢就會係有 elective 嘅 conference 啦，你可以讀電影，你可以wine tasting， 你可以去博物館咁樣，咁你就可能有時會去睇戲呀，同老師去睇一場法國戲咁樣，咁然之後就出埋去個 cafe 度大家傾下頭先有啲咩心得啊咁樣，即係好特別嘅呢個經歷對我嚟講。咁然之後即係我又租屋嘅時候呢，我隔離呢就會租咗個意大利人嚟嘅，咁佢呢就會喺個路，我就會有時喺露台度畫下畫啊沉思啊，咁隔離嗰個意大利人呢就喺度拉小提琴，因為佢喺 好有畫面 嘅，係啊，佢就喺嗰度學小提琴嘅咁樣，跟住我自己又專登有部單車，咁就沿住塞納河就踩單車翻，因為我學校是即係向啲古老區，咁就向塞納河附近咁樣，咁就好寫意㗎嗰陣時嘅生活，即係你可能放學已經係四點幾，咁你大家一班朋友買支紅酒，咁紅酒好平㗎咋嘛，買紅酒買芝士買啲麵包，就喺個湖邊度吹水呀，喺鐵塔下面 picnic 呀咁樣囉。就冇啊 ,Sonia 咁嚴謹囉，係呀係呀，但就我諗但佢就可能安全好多嘅，因為我就真係喺法國俾人即係喺巴黎嘅時候俾人打過唔知兩次劫搶過一次嘢呀咁樣。咁樣囉。但就好 free 囉，即係喺嗰度你同埋屋企人又唔會即係都幫唔到你啲乜嘢㗎嘛，咁你咪要自己搞掂呀咁樣囉，即係搞居留呀，全部都講法文，你唔講法文佢唔睬你呀咁樣囉。係呀。 睇咗咁耐嗰邊啲法國電影呢，會唔會鍾意咗呀，定還是會怕咗法國電影嚟㗎？ 所以我好少John 老師話去睇法國戲嘅，除非其中一個即係特別啲嘅我演員我鍾意咁樣啦。我多數就會可能睇下 wine tasting 啊，跟住去下啲博物館睇畫，因為我自己好鍾意梵高嘅。 咁所以就好鍾意就梵高畫過每一幅畫，即係喺法國畫或者歐洲畫過嘅畫呢，我都會去睇一睇個地方嘅咁樣囉。就法國戲就好少，但我有啲同學都係讀有個西班牙嘅同學定唔知巴西嘅同學係讀電影嘅，但佢就讀咗 language 先，咁但係呢佢話佢鍾意王家衛囉。睇嘅时候，系啊系啊，跟住佢毕业嘅时候，即系佢电影毕业嘅时候，揾咗我哋几个同学咧，喺巴黎拍段即系小片咁样咯，即系系咯呢啲咁样嘅嘢咯。 啱，我哋其中一个，其中有一位主持咧，佢个艺名叫 K 老母啊，咁佢系读电影嘅佢。是啊，所以佢而家間中佢會周圍去飛，即係佢本身個應該係個兼職啦，個兼職佢就喺啲 podcast 所以會講下啲影評嗰啲，咁所以佢會周圍飛去睇啲電影節嗰啲，係啊，所以難得你哋兩位頭先都兩位女士都透露過話有興趣呢去參觀我哋嘅 studio 呢，咁再下次再另行安排其他嘅主持可以同你哋又可以傾啲專題啲唔同嘅 topic 㗎，同埋今日聽返女士嘅訪問嗰啲聲呢真係好靚。好適合啊，真係好適合做嘉宾真係。 咁剛才兩位都講過話即係社交圈子嘅問題啦，咁其實你平時即係喺課餘其實係即係即係多數留學都有兩派人，一派就係、是、群埋黐住華人嘅，有一班就會係即係基本上同咩國籍嘅朋友都會做下朋友，或者多數都係同本地人喺埋一齊，咁你哋係邊一類嘅呢？ 你調返轉頭，可能頭先聽 Sony 可能係叫冇得揀咁樣，可能要為焗住要同啲英 local student 做朋友，可能 Iris 嗰個自由度會大少少，你因為都係法國比較少華人會去嗰邊。 第一即係頭半年喺南部就基本上零個華人嘅，我住嗰個地方即係總之日夜都係見到法國人㗎啦，即係南部好熱情嘅法國人。咁去到巴黎我揀嗰間學校呢就大部分都係日本跟住巴西、台灣，跟住有啲仲要係俄羅斯咁樣囉。咁中國人就係都好少，我去嗰間就咁、就即係唯一我喺出面嘅圈子識嘅香港人呢，就係我話我喺即係買菜嘅時候遇到嗰兩個，咁其他就即係都冇囉，係咁但係都其實之後識咗嗰兩個就發現都幾多人去法國讀書嘅，即係譬如我身邊而家仲一路都有聯絡嗰個人呢，佢就係去法國學廚嘅。是啊是啊，你們有機會可以找他，因為他都挺特別，他是做 IT, 跟住然後因為自己喜歡煮東西吃，那就去了法國學法國菜這樣，整法國菜。 哦、他現在還在法國的？ 不是，他現在回來香港了、哦、因為他都是做 IT, 那他就沒有。他都做 IT, 那他就只是可能是閒時就叫我們的人去試菜啊、哦、即是他有些就是去吃他整的法國菜這樣。那可能有些就真的去讀法文，有些整法國菜，有些去學畫畫這樣、嗯。就很少說真係會喺法國攞個 degree 咁樣嘅，但有可能讀 PhD, 因為唔知法國有一間好出名嘅lab 呢 laboratory, 佢哋係好出名出諾貝爾獎嘅。咁咁所以好多人其實都會可能香港有好多 exchange, 可能 UST 有啲 exchange student 啊、嗯、或者其他大學都會有好多 exchange, 咁過去法國讀PhD 咁樣，咁有好幾個都係喺嗰度做 lab 嘅咁樣。 嗯，明白。 我可以邀請佢接受訪問， 驚訝 Iris 真 係 冇興趣。 係 啊，因為 仲要讀 IT 添。 係啊，因為佢又跟住讀 PhD 嗰啲咧，即係佢俾我一個 concept, 就可能大家會覺得法國人咪成日罷工啊，話好懶惰嘅。跟住佢話俾我聽，原來做 lab 裏邊啲人咧，法國人係比較 productive 嘅。 哦 咁 咪 咁 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咪咁 公私分明一啲， 系啦系啦系，但系好神奇，佢咁样讲俾我听嘅时候咧， 大家都会觉得不唔系难以置信咁。 系啊， 但系佢而家喺香港有冇自己搞下私房菜咁样啊？ 佢想啊，佢一路想，跟住我之前又同佢讲过有个 idea, 就希望话可以不如你搞私房菜，然之后咧就嗰啲钱净系收个 chart, 即系收个 course, 咁然之后啲钱就捐俾社会机构咁样咯。 好啊， 咁但系佢就系咯， 搵佢可以嚟试下菜，我哋 系啦，我哋报名我哋留名。 OK, 即系访问完可以。 我可以問下佢係 好喎，你搵一次咁樣嘅聚會都幾好玩啦，係 啊，係啊， 訪問完即刻試下菜都幾好。 係啦，咁跟住可以當 眾有得睇冇得食。 咪或者可以都可以，因為佢好似聽佢講話，佢都想即係開間餐廳咁，但可能做餐廳香港係好辛苦，咁 IT 始終可能生活會搵得多少少咁樣咯。系咯系咯， 有個 tips 嘅，其實有個 tips 嘅。而家上一次我哋其中一個主持都訪問咗佢，有個好朋友又係自己開餐廳，即係其實喺一隊樂隊一個 band 嚟嘅，好特別好特別嘅。嗰個 band 其中一位嘅 band 友就係又係好中意煮嘢食，自己轉型嘅，咁所以就幾個就話夾埋一齊。咁有個大廚喺度啦，咁其他嗰啲負責收銀啊，負責執台啊， 好 OK 喎、 啊，係啊，搞咗咁啊，搞檔咁嘅樣。通常而家香港好多呢啲私房菜咧，即係 start up 咧，都係喺嗰啲工業大廈揾啲。租啲工業大廈，即係揾個位置又 OK， 即係又 accessible， 又容易見到光，咁個位置又即係相對地個租金啊配套容易啲，即係你因為工業大廈都有分有啲唔同嘅間隔咧，你知你要整抽風啊，整成嗰啲，即係不過當然你如果歐洲菜啲，就可能你用嗰啲電磁爐就啊煎啊嗰啲成啦。如果中國啲又炒嗰啲又油煙多啲，但係咁、啊、所以就佢可以考慮一下嗰啲樣。我可以免費提供某方面佢需要嘅專業服務俾佢啊。既然有得食嗰啲，唔計。 好，我幫你問一下佢啊，係咯，咁你咧 ，Sonia？ 嗱，頭先你講嗰個問題，我會群啲咩人？其實呢好 depending on 你即係嗰個學生當時嗰個情況嘅。咁、我頭先講我咁嚴嗰間學校，當時我只不過係讀緊仲係叫做中學啦。咁係真係冇選擇嘅，其實得嗰幾個華人即係仲係見唔到嘅，仲要係咁我都算做同佢哋。都叫做 friend 啲啦，因為始終都會想聯繫翻啲自己嗰、那個origin 嘅人啦。咁但係我都喺當時，因為我只能夠對住我個 house 裏面嘅人，我都會係同我 house 裏面群得比較多啲嘅。咁但係我去到大學之後咧，我就發覺個情況非常之唔同啦。已經我喺 boarding school 時候咧，我係會差唔多大部分嘅時間都要一定要用英文，我冇可能唔用英文。咁但去到大學嘅時候，我有好多選擇啦，即係我係 freedom 多咗好多啦，我想自己做乜都得。咁同埋即係我嗰間學校，其實我嗰間大學咧一間好細嘅大學嚟嘅，咁但係咧華人亦都唔多囉，即係我其實我數返啦，我嗰屆呢大約有大約我估十二三個香港人啦，我嗰屆喎，唔係我個科喎，咁其實香港人都少嘅，咁但係因為人少啊，佢哋呢會聚埋一齊，所以全間學校嘅香港人呢佢都會認識曬㗎啦。唔係我嗰屆十二個，咁你連埋其他屆咁又有啲 PhD 嗰啲咁樣呢，佢哋仲會係連埋台灣啊、馬來西亞、新加坡嗰啲都叫做一齊㗎啦，總之 Chinese Society 嘅人佢都會係認識曬㗎啦。即係我嗰日做啲嘢，咁我咁啱巧呢嗰陣時第一年喺大學嘅嗰陣時住 campus 嘅，咁我個 house 裏面有另外一個香港嚟嘅女仔，咁所以我如果我嗰日做啲咩嘢呢，即係譬如我琴晚可能是但啦炒窿菜之類咁啦，咁 第二日 就會啲人就會知道曬 Sonia 你琴日做咗啲咩喎咁樣，即係好似係即係有個擴音器咁樣幫我話曬俾大家聽我係做緊咩咁樣，即係會好緊密囉啲關係會。咁變咗我就你好難話我唔係香港人嚟講唔講中文㗎，你唔好同我講中文啦，我嚟英國學嘢㗎，你唔好同我講中文係唔得做唔到呢樣嘢㗎其實。咁所以變咗去到大學嘅時候呢，我其實講英文嘅機會係少咗好多嘅。咁但係我就都會同我嗰個科嘅同學仔都會講幾多嘢囉。即係我個科裡面就其實都幾多香港人，都可能都有五六個咁樣啦，連埋台灣嗰啲可能有五六個咁樣啦。咁連埋隔離科可能再七八個添，咁即都幾多㗎啦，叫做我哋個科最多嗰年。咁即會變咗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囉。咁樣嘅嗰個 situation。 就即係其實係睇下你當時嗰個學習環境係點樣囉，就比較難話完全唔講。當時裡面其實學校裡面當時都有一個叫做名人嘅細佬啦，佢就香港人嚟嘅，即係大家都識過，其實佢一個歌星嘅細佬嚟嘅。咁佢就 有咩貼士㗎？ 貼士啊，是一個 過氣定過氣嘅定 係過咗氣啦， 過咗氣。 我都其實好似未見過佢。唔係唔係，嗰個歌星係女仔嚟嘅，咁但係個細佬就係男仔，當然。咁佢嗰個姐姐真係都出名嘅，即係好似係好紅嘅時候去咗第二度讀書，跟住返嚟冇咁紅嗰啲呢。係咪正常？係呀係。咁樣呢，佢但係佢就唔會群我哋啲香港人㗎囉，即係好多人淨係唔知佢存在。即係唔知佢存在㗎，係即係唔會完全唔會群 Chinese Society 啲人啦。咁佢就可能係講得多啲英文 嘅，就原因係咪因為想講多啲英文定係？ 我真係唔太，我唔同佢熟， 可能諗住扮唔係香港人啊， 即係可能唔想同啲香港人咁熟咁樣咯，可能係，即係都可能會有選擇嘅，不過你就要即係冇咁 friendly 咯，可能。 哦，不過英國不嬲都階級觀念好重。 咁佢又唔係英國人嚟嘅，不過係啊，英國階級觀念都係好重。除咗佢哋係即係唔同 class 之外呢，即係你唔同 action 佢都會 有， 即係佢哋即係除咗佢點樣有幾人啦，有 racism 啦，就唔同種族啦，跟住有 classism， 即係佢認為你講嗰啲 action 呢係唔係即係唔夠 posh， 咁佢就認為你唔係佢個 level 嘅人嘅，會唔即係佢哋會有啲咁樣囉。 我想問呢，係咪即係因為我有好幾個朋友都英國人嚟嘅，咁但係即係我想問，因為有一啲英國即係好標準嗰啲英國音呢，我係聽得明嘅，咁有一啲英國音呢，我就係聽唔到嘅。咁我係啦，因為好標準，因為我另一個朋友呢，佢係嗰啲即係貴族屋企長大，即係可能一出世就有個分幾百萬咁嗰啲，即係唔使做都可以嗰啲朋友嚟嘅。嗰啲即係純種英國人嚟，咁佢講得好標青。咁但係有個朋友呢，佢係 native 嚟嘅，咁但係即係中香港人 native， 咁但係好細個就即係出世都喺嗰度嘅。但我聽唔明佢啲英文，咁有個朋友就同我講話，係咪因為讀 public school 同埋private school 嘅分別呢，佢哋啲即係嗰啲 accents。 Even 喺 London 或者一個，首先我要澄清，你個 public school 同 private school 呢個 terms 呢，喺英國同美國呢係好大分別嘅。英國嘅 public school 呢就係 private school。 OK。 係啦，佢嘅 public school 呢就係好似嘅意思即係點樣呢，唔記得再查維基先。總之英國嘅 public school 呢就係其實 private school 囉，咁我讀嗰間就係 public school 囉。 我係咪有分別 ?state school 應該點講呢，係呀，好大分別㗎。我間學校呢，你個 gate 入面嘅 accent 同 gate 出面嘅 accent 已經係完全唔同㗎啦。 因 為 that's why 我聽得明我朋友，係因為我可能同佢一路都相處，一路聽得明佢個英國嗰個 accent 先 set off 另外一個朋友我聽唔明呢，咁即係可能佢就係 private school 咁樣啦。 你嗰個朋友係邊一區嘅人？ 我冇問過喎，咁唔敢問，即係我又唔知，因為佢 native 佢贏喺起跑線上面嘛，可能我唔係 native， 佢可能覺得我可能你聽唔明我啲英文啫咁樣㗎咁嘛。即係你話如果大家講法文 second language 嘅話，我就知道加拿大嘅 Montreal 嗰啲法文我聽唔明係應該嘅，即係咁樣囉。 有啲類似係咁樣嘅，但係加拿大嘅Quebecois 嘅French 呢，就其實係一啲好舊嘅 French 嚟嘅，咁可能有啲腔聲唔同咗，唔再單止係 action 嘅。咁但係英國嗰個英文呢就冇呢一個字上面嘅分別啦。咁但係佢啲發音係完全唔同㗎囉。譬如 love 呢， I love you 個 love 呢，我去買菜咁樣呢，佢就50p please loof 咁樣囉，係 loof 囉，就唔係 love 囉。 應該係佢講嘅，是不同我另外一個貴族那個朋友 的 accent 咯。其實 accent 如果你說聽不聽得明的話呢，就其實你即習慣了真的會聽得明的，這個是事實來的。但是為 点样呢，佢哋嗰啲 accent 呢，英国 accent 呢就其实我想以前嚟讲最标准嗰隻 accent 就係、是英国女王嗰隻 accent 啦，所谓应该是叫 RP,Received Pronunciation, 那就是其实是最标准那隻来的，但其实今时今日来讲是比较旧式一点的英文咯。那现在的英文应该是 BBC 那隻，其实 BBC 那隻其实原本都是 Received Pronunciation 来的，不过随着时日呢就已经是现代化了啦。他们说现在的最标准 accent 就是好像现在William 的老婆那种，就叫做比较 posh 得嚟，又比较 normal 少少嘅。 我咁佢 train 由 细个 开始 train 到 系 想嫁俾 失噶嘛？唔系啊，即系我睇啲 rumors 系啊，要 train 嗰个 accent 出嚟嘅，我觉得，因为佢其实系一个即系佢即系唔系话咩阶级，但系佢应该系 train 出嚟嘅，我唔知啊，即系可能我听日会俾人拎走咗，你见唔到我就知道。 即我觉得是，不过听到就 OK 啦 ,language。 即这个是坊间咁讲，不过我又觉得其实好大部有一好大处人都系讲緊呢啲 action 嘅其实。咁其实呢你话比较 posh 少少嗰英国嘅伦敦嘅东南面嘅嗰啲 action 呢，其实佢哋话系最 posh 嗰啲嚟嘅。咁但係 即 係 咩 city 咩 city 啊 要 去 Google Map 睇要去 Google Map 睇 唔緊要，呢個可以後呢個可以後補 嘅，係啊，嗰啲但係呢我自己去到，因為我嗰陣時個家人都喺嗰度呢，但我去到呢我由一個 Birmingham 呢係最出名個 accent 係難聽嘅即係唔係最出名啦，都幾出名啲 accent 係比較唔同少少啦，咁但係去我一放假落到我家人嗰度就會都點解好似唔同咗，即係好似好 posh 咁樣囉。 對於佢哋啲 green boys 啲男仔嚟講呢，如果佢哋鍾意睇足球嗰啲應該冇問題嘅，點都頂得順嘅。只要佢哋迷英國嗰啲球隊啲球星又 OK 嘅。好，我哋繼續。 嗰啲英國嘅 accent 呢，我諗最難聽其實應該係 Scottish。去到嗰邊呢我都真係聽唔到。即係同係啦，我有個同學呢同我講，佢話我同緊你講嘅呢係英文，我就住你先聽得到同我講。如果我同屋企講電話你就唔會聽得明我講啲咩嘢㗎啦，咁樣。即係佢係特登講返啲似英文音㗎囉，即係正常佢屋企就即是都是讲的英文，不过就不是那些音咯，即是他们会分得很清楚。 嗯，我们不要看地图，我们回来。 是的，我研究什么？ 我研究在东南边其实有什么 city 我来识的。好，讲返譬如读书方面啦，我哋问返学术性少少。咁其实喺外国读书啦，同喺香港读书觉得有啲乜嘢最大嘅分别呢？好可爱啲问题好似。 最大嘅分别，因为我去法国读书係为兴趣嘛，咁所以所揀嘅科目全部都係自己想读嘅嘢嚟嘅，同埋法国佢就话一个礼拜日20个钟嘅，咁所以真係你話佢唔係 hea 嘅，其實我真係用足心機去上堂嘅，即係譬如佢哋分得好好，即係譬如讀 language 佢會有教你串法呀，即係睇到個字你就識讀啦，你唔識佢咩嚟你都識讀呀，即係教你標準音呀咁呀。咁但係就佢個就好多 freedom 囉，即係會好 free 囉，你上堂又可以隨便發問呀，隨便玩呀咁呀。咁同埋就我哋個老師就成日邀請我哋去佢屋企食飯嘅，咁就可能每人帶自己自家碟菜，咁就跟住其他國家就撈埋一齊咁樣囉。咁我有時候係囉，咁同埋法國好多假期嘅，咁就同埋我唔係呀，咁跟住佢有好多好平嘅機票咁樣，咁所以就成日都會周圍去玩囉，即係平到係可能我有一年唔知有買過兩套機票係500多港幣去咗北歐咁樣， 或者500多港紙去咗東歐玩，咁好平好，即係包埋税咁樣。咁你香港人做唔到呢啲嘢，即係你香港唔會成日都走去玩㗎嘛。咁同埋同班同同埋因為要賺錢嘛，向嗰度，咁我就會香港就唔使賺錢嘛，香港可以即係自己交完學費，咁你都生活唔到，你都可以翻屋企食飯，最多唔出街。咁但係你喺香港就你喺到法國就要賺錢。咁我個賺錢方法就除咗喺法國餐廳做 waitress 之外咧，咁我有時咧就會去賣藝嘅，同我同學。咁賣啲咩藝咧？係好辛苦㗎，呢啲錢其實都即係因為歐洲，我諗可能 Sonia 你會見到咪通常啲街道咧有啲唔喐嗰啲人㗎嘛。咁你俾錢佢先喐㗎嘛。 咁我识嗰啲人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同我同学咧，即、就、系、是、一个朋友，就会成日咧沿途一路玩嘅时候，就咁样卖艺咯。咁就即系我哋就会扮到带晒颜料啊，咁样喺条街道就企喺度，咁样唔喐，你俾钱我咪喐咯，咁样。咁其实都赚到钱嘅，咁样即系你。但系我有时翻嚟香港咧，又会谂下，其实喺 Sogo 出边可唔可以咁样摆幕俾钱我咧？咁样，即系我有谂过呢啲嘢咯。 呢啲就系同人同命噶啦，喺法国做 close play 同度 close play 待遇都唔同。 系嗰阵赚到噶，即系我哋一路行，我哋一路揸车一路行，咁我哋系其实赚到旅费嘅。 但系头先讲话嗱，你化妆啲颜料都仲可以带住身啦，咁但系佢哋着嗰啲服饰有阵时都配合翻整啲比较分离啲或者 dramatic 啲噶嘛，咁你嗰啲服饰你哋点样预备咧？ 自己之前預備定兩三套囉，因為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嘛。咁其實我係扮個茶道成金，即係金色，成身都金色，連頭髮都金色，跟住然後響個巴黎鐵塔某一個位，咁就扮一樽金像咁樣囉。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個 trick 呢，就係你一定要搵個陰啲嘅地方。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會曬死同埋會溶囉咁樣囉。是啊是啊，咁最係囉，最大分別就係即係你要搵一啲方法去生活囉，即係可能你會賣下畫啊咁樣，即係可能畫得好樣衰，但係都有人賣你啲畫啊咁樣，即係呢啲囉。但係喺香港你就係囉，即係因為我係好自由地選擇我自己想讀嘅科目，咁我又冇乜負擔話我要唔要攞一個即係 translation 咁返嚟，咁你咪可以好hea揀自己想讀嘅科目，即係你學係囉咁樣囉。Sonia 你呢？ 个问题系咩话？ 喺外国读书同埋喺香港最大嘅分别会系 最大嘅分别啊！外国读书，我认为最大嘅分别就系自由，即系你喺外国读书系你要自己承担晒你所有嘅决定咯。咁喺香港会可能有啲人会俾啲 support 你啊，或者你又会。被限制要去做啲咩嘢，但係喺外國你就要自己全權負責曬你所做嘅所有嘢，起居飲食啊，你決定要讀咩科之類都全部係要自己決定曬咁樣。我覺得最大分別一樣嘢囉，自由。 更深，反而會更加 appreciate 到自由嗰個定義或者個價值係喺邊度囉，你咁樣會。因為呢個自由亦都係一個你完全自己 take your own risk。 是 啊， 自己承 担返 所有嘢嘛，你冇 decision 嗰啲嘢，同埋你个自由亦都喺嗰个时空入面，你用你嘅资源，係你嘅资源点样去运用你嘅资源去到喺呢个自由上面去发挥出嚟。 係啊係啊，好处就係即係你真係譬如你想读多啲，即係用多啲时间读书嘅，你就真係可以安排嗰啲时间，咁但係香港可能你就有好多屋企方面嘅嘢你要去应付囉，係啊，冇同埋冇咁多自己空间囉，喺香港。我觉得最大係呢樣嘢囉。 因為我喺屋企呢而家係同屋企人住㗎嘛，咁你可能就算自己喺間房度，即係阿媽阿妹呀專享你最忙嘅時間會搵你話即係煩你呀，咁你傾緊電話又專登問你勁多問題呀，平時都唔會入嚟呀咁樣，即係睇你同一男朋友或者同邊個咪拍拖呀咁樣。咁但係你喺即係如果你自己喺外國生活嘅話，你自己一間房你自己一間屋呢，你會好自由咁想做到咩都得囉。咁我又覺得啊係呀，其實有時即係會即係 on and off 會諗返啦，其實我好鍾意自己一個人住囉，咁即係你好多嘢可以自己揀啊，我想食咩餸啊，我想做啲乜嘢都得囉，幾點鐘返屋企啊咁樣。但係就喺香港就真係可能有同屋企人住啦，咁所以你就會好多時候即係你講電話夜晚都要細聲啲咁樣。但係就可能喺屋企咁樣就 ok 囉，即係可能我真係夜晚喺外國嘅話我自己彈吉他都得㗎嘛。咁但係而家返到屋企咁個個瞓曬覺，你又冇理由出去個走廊度彈吉他咁樣囉。係囉係囉。 頭先講到就係一個人即係所有決定自己都係做曬啦。咁就想問一下呢， 因為我就有個朋友的經歷就是呢，佢唔知總之出咗 GPA， 跟住就爛得好犀利，就成個人崩潰曬咁樣啦。咁一個人喺外國咁點呢，佢有一個解決方法，每次都係咁嘅，就係、是、去唐人街買個出前一丁自己食完。即係你哋有冇一啲類似咁樣嘅嗰啲心靈上嘅依靠，如果有咩事，即係自己情緒好不穩定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嘢可以依賴到？因為始終一個人喺外國，定係搵其他華人朋友傾偈。 如果你講起去唐人街買出前一丁，咁我都有類似嘅經驗，但係就唔係因為情緒崩潰嘅。咁我有啲類似啦，可能思鄉啦，即係我呢就我讀大學嘅時候呢係喺 Bath 啦，咁就 好靚 同 London 係大約差三個鐘頭車嘅。咁我呢就唔常去 London， 但係每一次去 London 呢，我都有個情意結，就一定要買一個叉燒包。我會覺得叉燒包好好味啊。但係呢其實個叉燒包好難食。即係非常之難食嗰隻。我咁係睇下邊間啦，即係一般嗰啲其實就係幾麻麻，即係尤其是我唔係坐低食點心食嗰啲叉燒包，就喺街邊度，即係可能喺麵包鋪度買一個叉燒包，咁就幾難食嘅，直至但係我當時一直都係覺得好好味，直至到離開咗英國之後去加拿大，跟住食到法國嗰度嗰啲叉燒包係好覺得好好多。系啦，就呢个咁嘅情意结， 挂住一样嘢嘅时候就几难食，都觉得佢好食噶啦。 系啦，就系咁，即系好似我周街见到有个人，见到佢系香港人都要上前同佢讲， 惨到咁啊！ 咁你哋頭先啊 Pat 問到呢啲關於喺外地一個人孤苦伶仃啊，心靈上面透過呢啲食物啦，或者其他物質上面嘅一啲安慰之外呢，咁我哋又聯想到，咁除咗呢個食物上面呢，咁有時人都要心靈上面一啲嘅支持㗎嘛。咁會唔會兩位都會喺讀書期間都會有啲遇上一啲即係好盡潮嗰啲呢，啲嗰啲可能會好想同你傾偈呀，交流多啲㗎嘛。佢哋頭先你都講話，有時一來可能你學校範圍見得即係好少中國人喺度啦，咁二來你到返場，你哋喺佢哋當地嚟講亦都係屬於稀有品種嚟㗎嘛。Asian Beauty。 冇喎、英國嘅時候呢就冇呢啲咁樣嘅際遇喎、唔知道你喺法國有冇呢？ 冇啊，要諗一諗先。但係就唔係 Chinese 咯，即係我somehow諗返我之前一路喺法國幫嘅人都係大部分都係法國人，咁當然另外之後認識咗嗰兩個即係香港人都好多都係有好幫、即係互相幫忙嘅，咁但係始終喺屋企可能漏水啊咁，即係都係啲鄰居或者啲朋友法國朋友過嚟幫手。咁唯一令我最深刻嘅呢，就係我第一次自己喺南部搬咗去巴黎。咁我嗰陣時就即係一夜將我啲即係我已經租好曬屋㗎啦，但我就將一夜將我啲錢呢就存咗入銀行。咁跟住我租第一日入去嗰間屋嘅時候呢，我已經唔係好鍾意嗰間屋嘅，因為佢冬天冇熱水呀，咁又污糟糟啊咁樣，即係同房㗎，即係同屋，其實我自己有間房嘅。咁就佢哋係一個家庭租出嚟，不過我冇話俾我媽聽，如果佢而家知道，一定叫我即刻翻香港。咁我嗰時去到又冬天又冇錢，咁樣可能得翻幾蚊歐羅咁樣。咁突然間有一晚，咁即係嗰第二晚定唔知第一晚咧，嗰、那個屋主就走入嚟，即係類似somehow叫我唔知做啲乜嘢咁樣幫佢，男屋主嚟嘅咁樣。咁我已經嚇到，即係雖然我媽成日話我個樣係最好嘅武器，但係即係跟住佢好驚啦。咁我嗰陣時一個女仔即係廿零歲咁樣，咁我即刻推開佢，咁然之後我就即刻搬曬我所有啲行李，一 pat pat 曬落個行李箱度，咁就走啦咁樣。佢嗰陣扯住我嘅，佢就話：，當冇事發生啦。因為佢老婆喺度，哇黐線，咁梗係冇可能當冇事發生。咁我就拎晒行李喺條街度咁樣，咁我嗰一刻就哇點算都冇錢喎咁樣，咁我就喺條街度唔知做乜嘢，咁我喺度喊啦咁樣，因為真係唔知點算嘛咁。咁然之後就有個法國人，咁法國男仔走埋嚟啊，佢話你做乜嘢呀，揸晒行李點樣喺條街度咁樣嘅咁樣。咁我就即係用嗰啲好爛嘅法文，咁就將件事講咗一次俾佢聽。咁佢就話啊唔好擔心啦，咁嗱我呢度有啲錢，咁佢大概俾咗唔知100蚊歐羅，咁佢話你去附近租間酒店啦咁。咁你 即係聽日你之後響銀行你咪可以攞返錢啦咁樣。即係咁我好啊好啊，不如你俾低啲手提電話，我到時還返個100蚊俾你啦。咁佢話唔使還啊，唔使還啊，咁當幫下你啦咁樣。咁佢最後都俾咗電話我。咁後來我哋做咗好朋友。咁我嗰晚租咗一晚酒店，跟住攞完錢俾返佢，咁我做咗好朋友囉咁樣。係啊，即係有時候真係出外好乾濟㗎，如果可能講埋我成晚就會企咗喺度啊咁樣。咁跟住另外呢、這個係最深刻嘅，即係對我嚟講呢個朋友係最深刻嘅，即係深刻而家我仲要係 on and off 咁樣成日喺法國買完嘢寄去屋企叫佢拎返返嚟啊。離開屋企離開香港嘅時候就嚟俾我啊咁。咁有另外一個有一次呢，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即係我哋法國呢有個有即係好似類似而家有啲都市日報喺地鐵派嘅。咁佢係啦 ,Metro 咁樣啦。咁佢有一個 column 呢就係話即係類似深烤係話如果你喺地鐵站見到，即係佢有個名嘅有個法文，你喺深烤你喺地鐵站遇到有個人你想認識佢嘅話呢，你就寫個即係寫喺個篇嘢度，咁跟住就會喺度搵得到咁樣啦，即係有緣人你唔知乜鬼。咁我有一次坐地鐵見到對面有個靚仔。即係一個法國靚仔嚟嘅咁樣啦，咁佢坐我對面，咁大家其實對望幾次㗎啦咁樣，咁但又冇即係又冇乜諗住去認識咁樣啦，係啦，咁我之後我真係又真係見到有呢個 column， 我又真係有寫，佢又真係覆返我即係係啦，即係我話我係一個喺邊個站幾多點，咁係一個 Chinese 女仔咁樣，咁佢搵返我喎，又一傾返電話，咁又做好朋友咁樣囉。咁但係香港我覺得我絕對唔會咁樣做啦。即係如果俾你哋如果喺香港有個即係都市日報有啲咁嘅嘢，你哋會咁樣做啊？ 絕對唔會。 應該寫完就會俾朋友見到就會攞出嚟笑。 係啦。 而家好先進㗎啦，用 Tinder 㗎啦而家。 你會唔會 識到 當時你喺香港嗰陣，你會唔會即係咁樣？ 雖然朋友真的不認識，其實我連 ICQ 識人我都未試過，所以我真係從來未做過呢啲嘢。但係我諗越細嘅醒呢係越 friendly 嘅。係越冇呢啲戒心，越大嘅城市呢即係人哋朝早你坐巴士你試隔離嗰個叔叔同你講早晨你好嘛，嚇死你啦已經。但係喺外國越細嘅攤呢真係越多呢啲咁樣完全唔識嘅人同你打招呼好 friendly 咁樣。 即係香港搵唔到㗎呢啲嘢我覺得。 係我哋太多覺得即係太多戒心，覺得人哋係做咩嘢對你好係一定係出於某啲原因佢哋自己嘅利益咁樣囉。香港是難啲有呢啲情況出現嘅，我覺得。 可能無啦啦有個人咁樣寫封，即係話識下你啊。 坐喺度寫住睇報紙嘅時候見到一格咁樣。 係啊係啊，咁佢又即係咁啱，佢又見到嗰日有登到我寫出嚟咁啊，跟住大家又相約翻出嚟見面啊，咁樣即係之後都有會繼續 keep contact， 即係而家都有 keep 住 contact 啊咁樣咯，係啊。 講到呢個問題啦，講到呢個問題，咁啊，梗係打齊隨棍上嘛。咁你哋自己覺得咧，咁你因為你始終喺外國讀過書、生活嗰段時間咧，你哋自己又接唔接受咧？即係如果自己嘅老公或者自己嘅伴侶係即係外國人，或者同你俾你嘅 prefer， 你 接受，因為我都有外國男 朋友。Karen 嗰個都係。 我英國嘅時候男朋友外國人嚟嘅，咁所以你話接唔接受，我係接受嘅。不過係的確翻到嚟香港會有一啲同屋企人上嘅溝通會有啲問題，因為當時我都我嗰、那個應該香唔係加拿大男朋友都嚟過香港嘅，咁但係就會同屋企人嘅溝通會有啲問題囉，即係佢哋唔知道同佢講咩，同埋英文又冇咁溝通得咁好囉，會同埋好似即係佢見到我哋嗰度講中文，佢又唔知喺度講乜嘢咁樣，係會有呢個問題，我覺得。 你唔逼佢學廣東話？ 唉，佢學兩個字都好似都好辛苦咁樣，覺得好成功佢講到兩隻字已經。咁你話我個人嚟講就認為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我唔知道應該去需要考慮即係我周邊嘅所有人囉。 咁但係如果同返即係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比較呢，你會係個態度覺得係完全 open， 當兩即係佢呢個國籍冇所謂嘅，即係搵一個即係外國人做終身伴侶，或者搵返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做終身伴侶，係兩樣都冇分別，又或者始終如果有得揀就揀香港人 自己感觉上比较喜欢啲啊， 认为系一样。最紧要咧系两个人沟通到咯，即系思想上、生活上沟通到，同埋你嘅思想方向系大方向系相近，咁就 OK 咯。我就认为唔太大分别嘅。我唔知道。 Iris 我都觉得唔系太大分别嘅。我自己系咯，即系读书嘅时候，即系以前男朋友都系法国人嚟嘅，但我唔系因为法国人我先去过读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未识嘅时候已经中意法国噶啦，即系未识嘅时候。咁我觉得系但系咧系我觉得如果中意嘅话咧就冇所谓，但系当然系中间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思考或者模式，或者系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冲击咯。咁我屋企人就我好庆幸，因为我屋企人都不嬲都俾好大嘅选择权我嘅，即系譬如我可能话我未即系我去法国读书，咁即系佢都很好，即系咁冷门嘅地方，佢都会愿意放手俾我去读书啊咁啊。咁我觉得佢哋应该冇所谓嘅，就睇自己咯咁啊。咁但系当然我又。即系可能有时我自己怪啲又有奇奇怪怪嘅，即系我中意细眼嘅男仔嘅，即系蒙珠眼一打眼皮咁样嗰啲嘅咁啊。咁但系你话啊，如果系外国同中国人，应该都冇乜分，唔系外国人同香港，即系总之亚洲人都冇乜分别。 咁你中唔中意阿黎天王嘅？ 边个黎天王？黎明啊？ 蒙你双眼喎？ 冇，我中意韩国嗰啲。 哦，系我哋勾啦，真系我勾啫。 嗰啲蒙咯。即又唔系 out ring 嗰啲，系啦，即系就系啲蒙蒙地眼啊，都唔知望唔望到你啊。但系即系又好吸引人嗰啲咯。但系我就冇乜话 specific， 但系可能系有啲国籍系真系未必 come across 到 overcome 到咯。系啊， 我哋 RC 都有一个 old boys 咧，佢本身系美国籍嘅，即系当然都系香港人啦。咁佢就去咗法国嗰边度。喺美國讀完書，跟住就去咗法國嗰邊度生活，即係創造自己事業啦。咁啊，娶咗位法國嘅太太。咁但係嗰位法國嘅太太咧，佢又係好似係荷蘭人嚟嘅，所以荷蘭人有法國籍，所以佢基本上佢生咗兩位小朋友咧，係有四個身份，又係香港人，又係美國籍，又係荷蘭，又係法國，所以法國咁亂，係都有幾好處。佢話佢基本上佢成個世界 travel around 咧，佢啲小朋友將來會好方便，基本上去到邊度就用邊個 passport 都得。 我諗我屋企呢都諗返起我應該屋企反對。我記得呢係我離開第一日，即係去英國之前嗰一晚喺屋企食飯，我媽呢係同我講呢，你同咩人拍拖都得，千祈唔可以係黑嘅。我媽係好慎重咁樣同我講囉，之後我仲駁返佢話顏色係咩問題，我就有陣時已經係同佢駁返佢。是啊，黑色就唔得囉，佢咁樣。但我好似後來我爸爸都好似同我即係都 mention 過，唔希望我同外國人拍拖。好似都有咁樣 mention 過，即係又驚，好驚我嗰隻係即係完全係外國化咗又唔返嚟呀，即係比較擔心我係即係冇曬中國人思想嗰種囉。咁不過其實我就好大個先要去外國，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就。 同埋你會唔會即係如果譬如你將來同外國人結婚，咁你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一定要去學中文呢或者廣東話咁啊？即係我自己就如果我將來個男朋友或者我將來嘅老公係外國人嘅，我 make sure 我一定要佢即係我小朋友係識講廣東話囉。 小朋友定老公啊？ 唔係小朋友，唔係老公梗係最好啦，即係最好嘅識講啦，即係起碼同我屋企人溝通到嘛。因為始終你冇理由叫我媽咪或者爸爸唔識英文嘅去學英，即係佢哋年紀大一定學唔到㗎嘛。但係反而係啲後生啲去學另一個 language 就好得。但我就要 make sure 我個即係我一定要我個小朋友真係唔可以係即係一定要識講識寫咯。即係我覺得 寫添啊， 係啊， 識寫難度高喎、 啊，講都好難啊。其實 唔 係 因為你有個 opportunity， 就係你媽咪係一個中國人，你應該係 suppose 應該識寫。點解要 take 個即係點解係要係佢要學英文同埋識寫英文，而 set off 佢都會寫埋中文，唔識寫成中文咧咁 啊？如果個小朋友最好就梗係起碼識講先啦，呢樣嘢我覺得 essential、嗯。識寫就真係。希望啦，不過我覺得都即係我見呢出面嘅例子實在識寫嘅機會實在太少啦。同埋呢我在加拿大呢已經開始認識到一啲 佢已經唔係 second generation 去移民嘅人，即係佢已經可能係 third or fourth generation。佢爹哋媽咪都已經喺嗰邊長大，即係雖然都係中國人同中國人結婚，即係佢哋個 community 都係好多中國人嘅。咁但係佢哋爹哋媽咪都已經唔識講中文啦。咁可能佢啲親戚都好多人都唔識講中文，有啲去到新加坡啲咁嘅例子咧，即係佢都未必識講中文，全部都齋用英文溝通。咁對佢係中 pure 嘅 Chinese， 佢老婆又係 pure 嘅 Chinese， 佢啲仔女都冇諗住教佢啲仔女，因為佢兩個自己都唔識，佢爹哋媽咪都唔識，佢自己又唔識，佢兩個仔女都冇諗住教啦。我都同佢講，喂，你應該同你即係教你啲仔女講下中文好喎。同埋嗰陣時喺 Toronto 咧，我即係其實都接觸好多中國人，好多機會用中文，即係如果佢哋要嘅話。同埋佢哋都係去啲好多 Chinese community 嘅地方啦，咁但係佢都完全冇呢個打算，佢覺得冇咗需要囉。 我就一定會囉，即係可能由我希望我可以帶，即係如果我假設我真係愛，即係我第日將來嘅老公係外國人，我真係 make sure 我小朋友一定要識講，跟住然之後如果佢深烤佢點樣都好，都要去識講個中文 language 囉。 記住呢，教識你哋，如果你哋老公是鬼佬呢，就教識他們要懂得聽你向他發脾氣說死佬啊。仔女就一定要說衰仔衰女。 但是調返轉頭先講緊即係可能同外國人拍拖嗰部分呢，其實可能會唔會啲家長本身係驚同即係 so-called 自己嘅女婿呀、啊、或者自己個新抱係溝通唔到先至會特別譬如話唔想你同外國人去拍拖咁樣，即係佢即係第一樣嘢就可能驚自己同佢哋到時有任何 conflict， 可能要麻煩到你呀、啊、又或者同埋又加上可能驚你兩個本身唔係好夾呀咁樣，即係有嗰個文化衝突喺度，即係譬如分享返我自己親戚嘅經歷，係唔係我呀、啊、唔係我呀、啊、咁、啊、就係因為我唔係即係因為我表姐嗰陣時就係都係去過法國留學嘅，咁就認識咗個法國男朋友啦，咁但係即係嗰陣時大過佢返嚟呢，其實即係溝通唔到呀，即係嗰陣時好記得啲我姨媽姨姐叫佢怪獸咁樣囉，係呀，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基本上文化上面係驚雙方溝通唔到呀，令到會有咁嘅顧慮出現囉。 冇問題冇問題、啊、我又分享一個 case 啦，我以前呢即係同爹哋媽咪一起住嗰個年代呢，我有個隔離鄰居嗰、那個係即係佢哋又係爸爸媽媽同埋佢哋下一代咁一起住呢，即係一個 family 咁樣，咁佢個仔仔呢之前就係喺無線體育部做主持嘅，大家會 check 到㗎喇，咁佢嘅太太呢係一個日本人嚟嘅，佢應該喺中大讀書嘅時候認識嘅，咁佢跟住近水樓台啦，咁結咗婚啦，咁我聽返即係我媽我經我媽咪再轉述返佢媽咪，即係大家兩個媽媽咁樣分享啦，講話我呢個新抱呢即係都好體驗到日本人嗰個 culture， 但大家有喺文化上嘅差異啦，又未知去到鬧交嘅，就係話佢煮飯呢佢好固執㗎，佢堅持呢佢嗰味餸呢個調味呢，因為佢跟佢哋啲你知日本人好多嘢好精準㗎嘛，咁你烹飪書教煮樣嘢係要落幾多份量咩材料，佢就好堅持要跟足咁樣書嘅指示，係落咁多咁多多啲都唔得嘅。咁但係有時你知道食物始終呢餸菜係好個人口味嘅，咁始終每一個人對同一味菜即係熟同唔熟呢容易啲都容易啲客觀啲睇，但係有時鹹啲甜啲辣啲咁夠辣咁樣，咁都有少少主觀口味嘅，呢啲好難準則。咁佢就會成日覺得嫌佢個新抱煮嗰啲餸呢相對地比較可能偏淡咗，可能係廣東人就鍾意食啦。重味少少啊咁樣，咁所以佢又成日都同我媽咪間中講起身呻下咁樣啦，即係嗌個新抱煮飯呢就會係咁樣嘅，你勸極佢話你落多些少，佢都唔聽佢講，講完聽完喔、哦、點完頭就算數嗰啲咁樣。 大家有啲細啲 呀。剛才我講文化差異，文化差異呢就點都會有嘅，不過呢又要睇下嗰個人嗰個性格係點樣囉，佢接受嘅程度有幾高囉。咁我諗好唔同，我曾經遇過有一個，嗰、那個應該係我曾經租屋裏面一齊住嘅一個叫同屋嚟，佢話佢唔能夠，佢話唔鍾意食 Chinese food， 原因我問佢點解你唔鍾意食 Chinese food 呢，佢話因為我唔鍾意豉油。 咁就系咁、哎、真系弊啦！你唔中意豉油咧，你真系冇可能中意食 Chinese food， 因为 Chinese food 就咩嘢都会有啲豉油喺度。咁如果有啲人咁 extreme 嘅咧，又真系有好严重嘅文化差异咯，我觉得。 啊，又可以分享一样啊，问翻佢哋两位受访者，最近你哋唔知有冇留意咧？话报纸有讲过，有一个好似系西方人，佢写一本书，就讲就教嗰啲 backpacker 嗰啲 traveler 点样样去喺香港度识啲港女，追啲香港嘅女仔。咁佢可能比较用一个比较可能负面少少啦，即系倾向系咪好 one night stand 嗰啲啊，即系嗰类啦，速食嗰啲嗰种比较 speed dating 嗰类。咁你又觉得点样睇咧？即系如果其实对于呢件事啦 ，overall 呢件事啦，唔使即系你可以任何一个 aspect 或者角度，你都可以讲，可以讲得嘅。 喺 backpack 嘅时候， 哦，咪即系佢本书好似系分享，即系话佢透过佢嚟香港，系咪嚟香港？定啊，究竟经历，即系佢觉得个体验有啲乜嘢 hackers 嘅招数，点样可以咧追到啲香港女仔，又可以即系 吓，即 系啊？咁你觉得其实个西方人写一本咁嘅书去讲追香港嘅女仔，咁你觉得其实系有冇话觉得咁香港啲男仔唔争气啊？或者其实都冇乜嘢啫，即系其实响鬼佬嘅世界好普通嘅呢样嘢。 其实兰桂坊都会睇到噶啦，就系、是、咧香港嘅女仔 ，in general 香港女仔或者某撮嘅香港女仔，系非常之崇拜或非常之想希望有一个外国嘅男朋友咯。咁我又发觉咧喺兰桂坊度，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系、是，无论嗰、那个外国嚟嘅男仔个质素系几差，都会有好多人希望可以同佢交往嘅咁咯。我就发觉，即系点都会追到嘅，即系点唔系佢点都会有一啲女仔围住佢哋咯。系，我就系发觉，即系嗰啲全部都 PK 嚟嘅，点解都唔受欢迎嘅咧？即系我都唔系，即系唔单止系样衰，人格都比较衰嗰啲咧。但系都发觉都系不受身边有多女仔咁样围住。我发觉香港有一个现象，我唔知系咩原因，会唔会系香港嚟得香港做嘢嗰啲人？我讲紧嗰啲就唔系 backpacker 嚟嘅，通常都唔系 backpacker 嚟嘅，就但系即系。佢喺香港做嘢，可能多数做 banking 嗰类型嘅工作，喺中环嗰边翻工嗰堆咧，真系好多好受欢迎嘅，佢哋真系，即系佢亦都，我觉得佢哋都对啲香港嘅女性几差下咯，即系都几即系对唔系一般男仔应该对女仔嘅态度咯，我觉得。 有冇啲英文嘅用字出嚟形容呢类人？ 吓、啊，我用 PK 嚟，我用 PK 嚟形容佢哋。 本土嘅，咩本土嘅？都会啊嘛，譬如有啲英国女仔睇到嗰个男仔个行为好差，佢摆明就系想即系食免费餐咁样嗰啲，你哋点样形容呢类咁嘅男生咧？ 喺英 国嘅地方。 免费午餐啊！ 免费晚餐， 免费晚餐。 有冇特别用字啊？对于呢啲人，或者有啲俚语去形容呢种人？ 咪 asshole 咯。好似我哋呢个台嘅台嘅形 象。我头先谂 咧，你叫我揾个 term 啫嘛。 我头先谂紧呢个字，跟住我谂系咪美国咧？呢个 冇。通常你哋。在外國人有自己的用字的俚語，因為 asshole 這些已經比較是 很 universal 的字眼，大家一般其他 second language 的人都會明白。 哇，我們兩個沒有遇過這些人， 他有我太其實我離開英國實在太久了，真我已經沒什麼機會講英文，其實我已經不懂講英文，我想想先。 唔緊你諗， 係咪英國人會很少講這些 prick？ 我實明 prick 是不是啦？ 唔緊要， 都有好多呢啲 terms 嘅，其實都。 Iris 講下 ，Iris。 我自己啊，我有时见到都几唔高兴㗎，即係如果有个人咁样写我哋香港女仔呢，咁当然係真係有一撮人真係会係咁样，即係觉得啊自己隔离嗰个男朋友或者老公係外国人就觉得高人一等啊，即係正如佢所讲，就无论隔离嗰个人品啊乜乜乜乜上面都係难，即係唔 ok 嘅话佢都觉得好自豪咁样行出嚟囉。咁有好多人，我有啲即係唔係我自己朋友嚟嘅，即係见到我有啲可能係即係泛泛之交，咁佢可能都觉得啊我一定要搵个外国男朋友啊咁样。即係真係會有呢個現象嘅香港。咁不過我知道好似譬如日本啊台灣啊或者即係中國內地啊佢都會有呢個情況囉。不過反而就知道呢上海就更加嚴重嘅，好似話上海女仔即係佢務求要搵一個外國人跟住然之後就嫁出去啊咁樣囉。 其實喺上海應該香港人去到都幾吃香。 係咪，尤其是如果香港人揸住外國 passport 嘅話就會更加吃香囉。係因為我聽我有個朋友講呢，即係佢啱啱即係可能relocate 去咗上海做嘢，咁佢話有個女仔可能佢未出過國㗎，但係呢佢就講到一口流利嘅 American accent， 咁你都唔知道佢係喺邊度學返嚟嘅，可能佢就每一日就係喺嗰個地方同一班外國人 hang out， 咁跟住然之後就識咗呢啲嘢，咁佢哋其實佢 target 都係即係要嫁出外國呀咁樣囉。係呀，但我好似有 come across 你剛才話嗰個嗰本書睇過下個新聞，咁我睇到之後有冇搞錯呀，即係咁樣囉。即係其實個可能個個國家都有㗎啦，可能泰國啊印尼嗰啲都係咁㗎啦，咁但係零零舍舍舍我哋香港喎，咁跟住香港喎，咁我有啲唔高興喎，其實係。 可能第日希望有啲去外國讀過書嘅女仔又寫返一本去講下喺外國遇到嗰啲外國啲男生可以差到咩程度囉。平凡咗。 或者怎樣去認識一個男仔，而是說其實外國都有很多很差的人，現實我會這樣去人身攻擊，即是一個民族那些人，即是不是這樣，即是可能我會寫說、啊、怎樣有些可能你當年你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人，好人和壞人，但你不可以這樣寫，即是不可以以偏概全這樣說完香港女仔全部都是這樣，即是你怎樣去找到他們、啊、這樣。 不過又咁講啦，即係好似頭先 Sonia 都有講 ,Iris 都有講呢，感覺上其實佢寫都係寫返嗰堆嘅香港女仔囉，咁所以都係佢哋都係同一個 group 嘅人嚟嘅呢啲，咁佢都係寫返俾嗰班人睇嘅啫，佢都係互相都係tease 返對方啦呢、這個。 或者今日我哋就講咗好多題目啦，就由阿飛初次講，講到有星學，有呢、這個擲偶啦，跟住講到文化差異啦，或者我哋今日嘅訪問就去到呢度先啦，或者有機會你哋會再上嚟 studio 嘅時候，可以再講多啲唔同嘅 topic 咁樣啦。 今日多謝曬兩位同埋 Ivan， 多謝 Ivan 幫你 link 咗你嘅訪問啦，多謝兩位嚟接受你嘅訪問。多謝曬， 多謝曬，多謝曬， 好，拜拜。 朋友都轻松奉上祝福，旅途愉快，留低是个选择，离开亦未算放开一切压抑。如爱上一个人，一起上路，才察觉上有一些深夜，行程未想好，起点竟已太远。人进进出出在我生命，季节更改幻变天地，岁月流过，遗憾若是放不下，仍可学习去感激得到过的。如放弃一个人孤身上路，才察觉上有一些心愿，磨着让伤口尽快风干，沿路风光没心机细看，明明是太软弱，偏装作硬朗。倘若结束为了重新开始，割掉了酒为了重新斟满，旅途落魄能让记忆稳固，偶然下雨为 然阳光可爱，欢乐太短，为了回忆千次，失掉贵宝，为了寻找安慰，我离别你，全为太专心爱，怕忘掉了世间的色彩，离开是为了回来。从望向跑道，顺着身处万尺高空，我留下你。城市跟天空大概一样，容纳着的有从不知道偏心。曾遇上几个人，一心靠近，才就觉上有一些心瘾。离别再上路，不管远或近。为了重新开始，干掉了酒，为了重新斟满，旅途落魄能让记忆稳固，偶然下雨怀念阳光可爱，倘若痛哭为了趁早解脱，失掉贵宝为了寻找安慰，我离别你全为太专心爱，怕忘掉了世间的色彩，离开是为了回来。明天就要飞走，朋友都轻松，奉上祝福，旅途愉快。 好啦，我哋返返嚟啦，係啦，咁头先都听到啦，嗰两位女士嘅访问好精彩呢，咁大家唔使担心啊，大家呢啲咁嘅访问应该都会陆续有来嘅，因为嗰两位女士其实呢都Sonia 同埋 Iris 都对做网台呢件事非常之感兴趣，同埋佢哋都多 topic 可以继续分享落去啊，咁所以大家唔使驚啊，应该会一路都会有唔同嘅访问出街。 是不是真的先？ 他们两个口吻就很有兴趣了。 啊，跟住有没有再联络呢？ 一路都有 keep 住。 没那么紧张了，见你第二剂好像。 那当然了。访问。当然了。又不用 live 出街这样。 哦、 反而现在这样做主要对着 panel 好像更紧张过做访问。 嗯，那你继续，我搭搭爹。 好好，那是啦，那今天就是7月14号啦，那其实听日咧就系呢个 DSE 放榜，系头先马高就话叫 K 轮听朝嘅节目就要帮啲 DSE 嘅听众打下气啊嘛，咁我就而家霸咗呢个位嚟做住先啦。咁大家众所周知啦，系啦，我哋 Green Boys 入边咧，咁都有两位喺今年考 DSE 嘅网友啦，就系阿希活同埋垃圾网友嘅，系啦，咁。既然是咁，即係前嗰兩日都見到啦，希活嘅反應話對 DSE 話放榜好似好驚呀，好緊張咁樣。咁作為呢個老青頭，我哋又點咗幾首歌呢，就係諗住同佢打下氣呀咁樣嘅。咁其他都係 DSE 嘅網友呀，咁可以揮下手呀咁樣啦，咁其實係啦，唔係只為佢兩個嘅，咁都為埋你哋嘅，係啦，即係我哋呢啲過來人都知道啦，考试其实即系等呢个时间，其实系好辛苦嘅，系啦。 咩啊？ 你咪有嘢讲？ 我啊，咁如果你系为佢等放榜打气咧，你就唔会你访问全部讲外国留学，好似即系预言佢都即将会炒粉，然后去外国留学。 咁都唔系，咁都唔系啊！咁佢唔炒粉，其实都可以外国留学。 系。咁希活啫，當然就唔需要擔心啦。如果佢有外國留學嚟打底嘅話咧，係咪應該放心好多咧嚇？ 咁呢個就要即係其實每個人唔同嘅，咁即係你個人比較放鬆少少嘅時候，咁就可能即係對呢啲冇咁緊張咁樣咧，就冇咁擔心嘅。即係睇都要講翻你個人本身個人格係點啊！真係， 因為我只覺得距離下會考啊呢啲好撚耐啦，我就。我唔知，我嗰阵时会考都好渣啫嘛，咁都叫 最后都有书读啦，就唔会冇书读嘅。我又唔系话真系好卵劲，即系因为而家问题系你读饱书都系冇嘢做，即系都唔关呢样嘢事啊。讲嚟讲去都系咁啊，咁啊，但系喺你哋呢个阶段，咁梗系最紧要好似系读书咁啦。 嗯， 所以就都唔知啊。我讲嗰啲都好卵废啦，睇开啲啦，冇乜所谓啦。 咁我哋呢啲叫做上咗岸嘅，其实讲啲嘢都可能好废嘅啫，系啦。咁好，事不宜迟，去第一首歌先。 雪柜里面啤酒已饮过，落到大街，夜足铺受了冻。运的绝版碟其实我心水电影落画先至错过，小小的闪失已暴跳如雷，呼吸都绷紧，如觉心心不返，这个声对编辑敏感，抱怨未细缺陷，一脸灰暗。那是英龙沙身买西装，如春极贵，饭店不包上网。赶下班，上司光茶啰嗦，一街再咳，病菌急速散播。小小的不爽已暴跳如雷。吸到崩紧，如觉心心不返。这个城市每人已不懂降温，抱怨未细缺陷。Just let it be, let it be. Come on, take it easy. Slowly say, 请你也是 Just have a try. 发现有十块暗房口袋，下一位潮了载，坐地铁列车驶进江口，行错路径共他街中碰到，幸福或者终点的家送到。 好啦，咁啱啱咧就系呢首歌咧就系我拣嘅，咁系 Rubber Band 嘅 Easy 啦。咁其实即系我哋呢几个都系考，即系我哋其他呢几个都系考咗 DSE 噶，即系叫做你眼中可能风流快活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可能好老土，但系其实可能系讲紧DSE 或者你呢啲咁嘅公开试，其实即系一啲好细嘅。即系对比起你嘅人生嚟讲，有好多好细啊，好好好行啊呢啲嘢。咁但系其实就系讲紧你点样去面 呢个都系一个你长大嘅一个机会，就系、是、你学习下点样面对啲压力啊，咁样即系希活都讲过啦。其实即系等你几日系好即系又话成日瞓唔到啊咁样，咁都好辛苦嘅。咁即系我哋啲过来人，其实我哋可能都有差唔多嘅经验啦。即系我唔知其他两位有冇啦。咁但系我就系、是、即系我唔系等 DSE 放榜，系等大学嘅放榜咧，因为联招放榜，因为其实嗰个嘅不肯定性系比 DSE 放榜更加大。其实因为你本身你 DSE 就是一啲已经出现咗做完咗嘅嘢嚟噶啦，咁但系你大学联招放榜嘅时候，嗰、个情况系更加唔清楚嘅时候，咁所以咧就系咯，我都会有紧张，咁但系就系要点样自己去面对啊呢啲咁嘅挑战啊，系啦，咁系啦，我希望两位呢个 Green Boys 嘅主持都可以珍惜呢咁嘅机会咁样，系啊，虽然呢啲好行啊，咁但系希望你哋完过咗听日之后啦，大家都有好嘅成绩啊，咁样就可以即系想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咁样啦，好，咁而家去第二首歌啦。 在最坏那日，如最坏最坏那时，是他用生命不用坏到底。在最满最满那刻，陪最满最满那位，是这段配乐托起一切。还未领略绝招的真谛，现在就来具体。在假日里没节目，电脑又发现中毒，换衣服出外身段又发疯。下雨地进又正歌，又见旧爱人杀出，而你头发上又饼干碎。梅云继续来，若果不反对，现在是时候哭，还另寻下台路。如最坏最坏那时，像失业之日车又撞了灯。在最满最满那刻，陪最满最满那位，连那人也嫌你不吸引。危难怕最满，若果躲不了，就迎着极残酷一生，自行落条尾巴。 好啦，咁今日想讲嘅嘢，想播嘅嘢都去得七七八八啦。咁系啦，咁哇，原来一个人做节目真系好辛苦喎，我都唔明白啊。马高同埋 K 伦平时真系点样？即系点？马高有第一集啊 ，K 伦平时点可以咁样一个人浪 plan 好乜嘢都睇晒，咁样又做到咧？系啦，咁啊，讲翻头先首歌先，头先首歌就系阿 Pat 点嘅，咁就系何韵诗嘅幽默感啦。咁首歌入边有啲咩含义，就大家自己探讨一下啦。咁系啦，咁同埋大家应该最常就会问佢咩 Green Boy 下一集几时出啊？咁我哋系未知嘅，系啦。咁今日就差唔多先啦，哇，都做咗两个几钟啦。咁听好，咁最后咧就。阿哈伦咧就点咗呢个许廷铿嘅青春颂啊，送俾咁多位 DSE 嘅考生，希望佢哋听日一切顺利啦。好，下次再见，拜拜。 是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爱霸亲毫无控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几时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两眼。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已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到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衬上有些本钱，添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接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人未老还未晚，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解限。大好青春就要多赞，记住要共在你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衬上有些本钱，添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 尽气欢腾，都消止到淡淡。别忘掉，原是已单纯，睇失每个灾难。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品，无惧。